咁我昨晚咧就一般離經嘅大概講完，我就講離經咧兩個圓通，對我哋娑婆世界眾生咧係好有用，亦都好需要。咁啊，第一個圓通咧就係、是、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。咁啊，佢裏邊嗰啲經文咧。都是咧讚歎淨土，叫我哋修行咧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嗱，我哋都昨晚曾經都講過，古德講啊，唔係我講啊，師子聲明啊，凡係講咧，唔好有個人嘅意見，一定要引經據典，引古人嘅説話。嗱，咁啊，古德咧，佢有一句話，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如果你念得純熟咧，成佛都有餘啊！至於話你唔學到其他嘢，都唔使咧有遺憾啦。咁即係話暗示咧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可以咧送到我哋成佛。嗱，咁應該就係唔錯噶啦。但係咧，我哋點樣先能可以能夠真係啊？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成佛咧？當然咧，佢第二句就話咧：如果你練得純熟，就成佛都有餘。嗱，咁咧最重要咧就係頭先呢句話啦，要練得純熟。咁啊，點樣先就叫做純熟咧？呢個真係咧，我先好多人都有疑問嘅。嗱，我啊講咗今日第三晚。早嗰兩晚咧就講嚟嚴謹，大概佢嘅意思就是、比較呢個理論又好深，就比較嚴肅啲嘅。嗱，咁我裏面有一個花名咧，就叫做古仔法師，我就好會講古仔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就第三晚，咁啊輕鬆啲，唔好咧咁緊張啊。咁啊，講只古仔咧調劑下，咁啊證明點樣叫做咧？要練到純熟，你就可以成佛都有餘啦。嗱，咁啊，從前有一位法師，咁啊，佢個名咧都好奇怪嘅喎，叫做冬瓜和尚。嗱，咁啊，冬瓜係叫大家都識嘅啦，日日都食冬瓜熱天啊，冬瓜骨湯係唔錯嘅，可以解暑嘅。我呢個唔單話睇過，亦都食過好多飲過好多冬瓜湯。嗱，咁啊，冬瓜個樣子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啲又高高身，即係圓圓地咁啊，但有啲人冇咁高，就矮啲唔多，就肥嘟嘟嘅。咁呢位大德個名叫做冬瓜和尚咧，佢係唔係個樣啊？好似矮得得，咁啊個肚肥肥大大，好似個冬瓜咁樣咧，就無從考究噶啦。所以佢個名咧就叫做冬瓜和尚。咁佢咧係一個出家人，佢就乜嘢都唔做嘅，咁咪中日行街，到處咧東奔西跑去應酬，以共啊去到處咧嚟到去同人家啲一齊傾下偈啊，咁啊過日子噶啦。咁但佢有一個時期，咁佢哋宣布啊，佢住喺個山上邊咧。個山上就你一個出家人嘅，就好多出家人嘅，好多嗰啲小淨室，嗰啲世間嘅廟仔嘅。嗱，好似我哋住喺屯門青山咧，就係啦。咁因為加開馬路，政府已經收咗好多嗰啲小淨室噶啦。如果未曾收地之前咧，整個青山啊，真係可以講咧有幾百間咧嗰啲小小嘅道場。都有出家人嘅，咁即係話唔係你一個人住啦。咁佢有人咧，佢就請埋全山嘅大家嗰啲寺廟裏邊啊，嗰啲主持啊、出家人啊，請嚟開會。咁個開咩會咧？佢就宣布：我話我明年今日，咁我嗰日係咩日咁？我早就明年今日啦。我話請大家咧嚟送我一程，但係你去邊度啊？你出去邊度旅行啊？我話唔係，佢話我出年咧，明年今日我就往生西方。 親見阿彌陀佛，哇！咁啊，跟個唐僧個樣都有啲好似唔係幾相信喎。佢話你成日都走街嘅，啊，成日都去街嘅，成日都中意應酬嘅，都冇上過幾多年佛嘅。咁你會攞翻西方？當然大家對佢有疑惑，但佢又的確係咁樣講，係咁樣宣布。總之就明年今日。請大家嚟啊！幫我講，同我念佛，送我往生。好，咁啊就你講出啦，大家嘅姑我言之，姑我聽之啦。咁啊，光陰過得好快，一年過去啦，即係明年嘅今日。咁啊，個個都嚟咧，去個地方嘅燒到場。咁佢仲奇怪，到底你哋做乜啊？啊！咁啊，今日咁熱鬧，咁多人嚟啊！咁嗰啲人話：佢話你去年今日開會，你宣布叫我哋今日嚟送你嘅喎，咁你冇準備啦！阿哥，我都唔記得㗎啦嚇。阿哥好啊，如果你咁樣講啦，你等一等嚇，咁啊等我沖完涼，啊剃咗個頭，咁啊換個一件衫，啊著翻個布衣，咁啊先至走啦，咁啊最好啊！咁佢真係擺佢做，佢如果要走個樣啊，咁啊嗰啲人咧同佢講，佢話睇住，佢話我哋佛教規矩咧，凡係有一類法師出家嘅同道同修，能夠預知時知，請人哋送佢嘅咧，亦都唔係咁容易，唔係咁簡單嘅事。我在咁嘅情況之下咧。他們應該有幾句話臨走前，有幾句話留下，因此藉此就鼓勵這個晚輩，鼓勵這個後學，可以依教雙人，我們可不可以將你的心得在臨走前講幾句開示，留下給你的後學有所遵循呢？他說這樣啊，是這樣容易啊，我難得聽著。他說我終日走街坊，就心中念佛號，我世人多不識，就別有一天堂。那我講完這四句話呢，他兩眼一閉就是這樣就走了，就跟大家呢永遠分開的了。那這四句話呢，應該是很以前的。中日走街坊，你睇到我中人啦嚇，咁啊中日去街，中日去應酬，啊中意嘅東奔西走，但你唔好睇我外表啊。佢話我心中就念佛王啊，佢話我行住坐卧，每日24个钟头冇清閒過嘅，我個心裏邊咧都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咁就得噶啦。佢話世人多不識啊。佢話我哋修行人、出家人就明白呢個道理，但係一般世間上嘅人咧，唔係個個都明白呢種道理嘅，就上必有一天堂。佢講完呢四句話咧，咁佢就走咗啦，從此就離開呢個人世間。嗱，咁呢個故事咧。主要就係講咩？我哋一個修行人，唔係做外表俾人睇噶，唔係啦嚇，外表咧好莊嚴咁就算啦。我哋真正咧，我哋嘅內心要向道，我哋嘅內心咧向呢個行住坐卧四威而中啊，都要咧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因為佛教仲有一個術語，就叫做解行相應。我哋要了解，仲要實行。嗱，咁啊，既然淨土法門咁好啦，我哋首先就要了解。了解，我哋要根據彌陀經就話我講過嘅，從西方我神問啲佛土有世界名曰地獄。祈禱有佛號阿彌陀，即係話依正二報啊， 我哋個好了大，咪施暴就我哋施主個地方居住嘅，就結合世界啦。嗱咁啊，正報咧就我哋真真啊，我哋呢個身體，我哋正報。咁啊，正報就阿彌陀佛，依報就結合世界。咁啊，依報個世界同正報個阿彌陀佛啊，都唔係話八得嚟噶。係阿彌陀佛根據呢個無量壽經啊，即係大彌陀經啦。咁啊，簡單講個原名叫做無量壽經。佢裏邊講啊，阿彌陀佛喺呢個世自在王座下咧，咁啊化身出家。咁佢出家之後咧，佢就發願啦。佢話：我莊嚴以行48願，莊嚴西方極樂世界，莊嚴極樂世界咧做乜啊？就去接引嗰啲眾生咧，咁就往生西方淨土。所以極樂世界同埋阿彌陀佛咧，都係佢一種心中嘅願力，係莊嚴之性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啊，無論佢修邊一宗、修邊一派，最緊要就係要解行相應啊！解就係了解，了解你所修嘅，或者係淨土法門，或者係觀音法門，或者係藥師法門，但係各宗各派嘅法門都係一樣。你首先咧要了解，嗱咁了解之後，唔係話了解咁就得噶咯喎，要實行啊！好似我打個比喻。我住喺屯門，住喺青山，咁啊嚟呢處應該啦嚇，一定好晴嘅。但如果你無論你行路，你用你自己揸個私家車，咁如果你唔識方向，你唔識得路程，喺屯門嚟呢處固然你唔識，等一陣跟你講完，你翻屋企亦都唔識，咁你點行啊？我哋一定要了解。我哋講出口係轉左定轉右，跟住邊條路啊？咁啊，經過阿仙道，咁啊，轉上一個屯門公路。咁大概上你明白啦，就你行錯都差咗幾遠噶啦。所以一方面要了解，先至可以實行。你如果唔了解咧，你就不能實行。又或者你了解未得，咁啊，亦都係唔可以咧。翻到自己本有嘅家鄉嘅，咁啊佛教咧，凡係一個佛教徒，包括四眾弟子，男出家、女出家、男居士、女居士，你既然發心學佛啦，就一定要了解佛法，然後咧就依然教修啊，由呢個解行兩樣相應啊，就可以送我哋咧就到達呢個目。的地啦，嗱咁講到呢處咧，咁我亦都可以講個平講控制噶。嗱咁啊，從前有兩個殘廢嘅人，即係個身體有缺陷嘅，一個就盲一隻眼，唔係盲一隻嚇，講話一隻即係盲咗一對眼，兩隻眼睇唔到嘢，即係盲眼啦。啊咁一個就跛腳，啊徒步加嗰啲下路咧，少嘅就扶住咗。行唔到啊！跛一隻腳，咁啊，我哋一般講就係兩日啲殘廢啊。咁但係嗰兩個人咧，就住喺一個地方，係普普通通嘅人家。咁啊，佢兩個殘廢人咧，咁啊，平時生活咧都可以互相咧照顧下嘅。咁啊，即係佢相安就冇事。但係有人咧，咁啊，突然間樓下火燭。他哋就住響咧二樓嘅，唔係住響鋪面。咁啊火燭啦，梗係好多人嘈啊！火燭啊，火燭咁嘅嘈，咁佢兩個人都聽唔到。但係有兩人嘅殘廢啊，嗱盲眼嘅人，佢睇唔到呢個路。平時可以慢慢揾支竹篤啊篤下幫手，加咁一樓咁啊，逃命嘅噃。係要生維持生命，生命冇俾火燒死嘅，要快啲走嘅。咁啊，呢個盲眼嘅人咧，就走唔快噶嘛。咁其實呢個跛腳嘅， 成個有眼睇咗呢個路點樣走，由於佢跛咗吉啦吉啦，都行唔穩陣。所以兩個殘疾人一聽到鬧火鐘咧，就真係望啊，望咩？睇佢點樣走得嚟，唔好變我笑死。講下，嗰啲火嘅，你如果唔走咧，嗰啲火好快噶嘛。嗰啲火一陣間咧就由樓下鋪鋪面啊，就燒上樓上。嗰啲人一般住客咧，老早就走清光啦。如果你再唔走得，嗰啲火就燒過嚟噶啦。咁啊，兩個人咧就真係好緊張。咁啊，點樣可以走得甩咧？咁啊，其中有一個咧就比較聰明啲嘅。咁佢就同佢嗰一個講：咁啊，好簡單啦。佢話：我哋兩個人合作就可以走得噶啦。點樣合作咧？嗱，慢慢嘅人。佢隻眼睇唔到啫，但佢兩隻腳冇跛喎，咁兩隻腳冇事啊，啊佢睇唔到嘢，但嗰個跛腳嘅咧，佢行路都係唔得啦，唔走得唔行得快啦，但係咧佢隻眼冇事喎，佢隻眼可以睇到前後左右都睇到好清楚喎，所以佢哋點解咁啊點合作啊？咁啊呢個盲眼嘅人咧？就孭呢個跛腳嘅，嗱盲眼嘅人都睇唔到，但係咧佢隻腳冇事咯。嗱呢個跛腳嘅人，佢雖然腳跛咗行得唔方便，走得唔快，行得唔便，但佢隻眼冇壞喎。咁啊加呢個盲人孭住呢個跛腳嘅人，咁啊呢個跛腳嘅人咧，佢隻眼都冇盲。咁我哋同嗰個咩個盲眼嘅人講下，嗱你行轉左嘅，抑或轉右，邊處上樓梯有幾多級，就話俾呢個盲眼啊冇跛腳嘅人聽。咁啊，呢個盲嗰隻眼，但腳冇跛嘅人咧，就聽呢個跛腳開眼嘅人嘅指點。咁啊，兩個人結果咧合作起嚟。就變咗咧，逃離呢個火燒嘅地方，咁佢兩個人嘅性命咧都保存。嗱，咁呢個故事就講乜咧？盲眼嘅人佢睇唔到嘢，就係代表咧冇知識。啊，佢雖然對住嗰部書，對住呢一部機，可是佢唔識字啊嘛，佢冇讀過書啊嘛。佢咪唔識得讀咯？嗱，咁呢個開眼嘅人咧，就代表佢係有知識，可以咧啊讀經，又可以研究佛法嘅理論。咁啊，所以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，要了解佛法，乜嘢叫做佛法？乜嘢佢哋修行，乜嘢佢哋用功，呢啲唔係表面功夫，係要每一個人咧都要清楚了解。咁如果你都唔了解，你又點樣去修行啊？所以首先就要了解啦。嗱，咁了解之後咧，你一定要實行過，唔實行咧就冇辦法咧。可以翻屋企嘅，等於我讀書嘅譬如，咁我住喺屯門，如果我唔識路啊，我點出嚟九龍呢度？又點樣講完翻去咧？所以一方面要認識路、了解，二方面要實行，無論你自己行路，亦都你自己揸車，你一定要實行，仲要首先了解，咁啊兩方面咧合作啦。咁樣咧，先至可以咧達到自己個家鄉。同時亦都仲有一個重要嘅問題，淨土法門通常講就三種資糧，資就係資產，即係金錢；糧就係糧食啦。咁啊有三種嘅資糧， 你先至可以往生。呢三度我就讲呢个信、遇、行。我哋对净土法门，首先要生得有个信心。嗱，我昨晚都讲过噶啦。咁我哋点样信仰净土咧？就引《弥陀经》开始，佢话有世界，从西方我神闻呢佛土，又有个世界叫做极乐。咁啊，第二咧祈祷有佛，号我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两个有字，好重要，就系表示咧，要我哋有个信心。都既然阿弥陀佛讲嘅，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，有一尊佛喺极乐世界叫做阿弥陀佛，两样都系实有。是預言家包回，沒騙你，沒騙你，就是鼓勵你對淨土念佛法門那一種的信心。如果你對淨土法門沒有了第一種資糧的信心，如果信心全無，你就不可以發願了。你因為有了這個信心，哦，那麼好啊，叫做世界咁好啊！咁你有咗個信心咧，你先至發願，我要願生西方淨土中，就九品蓮花為父母啊！啊，花開見佛如無生，啊，不退菩薩為伴侶。咁我就發咁嘅願，願生西方，願見阿彌陀佛。嗱，雖然你有咗信心，有咗願力咁嘅要求往生淨土，但你要實行咯。所以第三咧就係行啦。一次偶益大師啊，佢個《彌陀要解》裏邊啊有幾句話咧好重要，就係解釋呢個信、願、行呢三種資糧嘅。佢話非信不足以發願。非不足以起行，非是名的妙行，就不足以正所信，以满所愿，就将你的信、愿、行这三种的勾锁连环各种的理论结埋一起，就鼓励人凡你修正统念佛的人一定要有信、愿、行。同時他又說，他說得生與否，就是全由信願，知有無，品位高下，就全憑念佛之前身。他說我們能不能夠生到這個世界，就看我們的信心和我們的願力。我們生到這個世界有九品那麼多，下品有三粒，中品有三粒，上品有三粒，三層有九粒。咁我哋生到邊一粒啊？生到係底下，仲個底下，就要話上品嘅上咧，就睇下我哋咧念佛各種嘅功夫係淺，就叫為深啊。如果我哋念佛嘅功夫係淺，即係念得唔多啦，你所生嘅級數就梗係冇咁高啦。如果我哋念佛嗰種嘅程度係高，我哋將來啊上個級數係高啲啦。所以呢幾句偈啊，非信不足以發願，非不足以起行，非持名妙行，不足以盡於正所信，言滿所願啊。跟住話得生與否，係全憑信願之有無。品位高下是全憑念佛之前心的。所以我們凡是修正道的人，你就記住這兩首偈，一百八句而已，你時時都是以這八句做你的座右銘，你這個正道的信心就一定是可以的，維持 得純熟啊，即使咧唔受其他，都可以令到我哋咧成佛都係有緣嘅，成佛啊都靠佢嘅。咁啊，我哋古德咧，咁咪仲有俾佢嗰啲好嘅説話，佢話咧知真就本具，但妄就本空。他說心處要轉成熟的，熟的要轉回這個心的。那這四句偈呢，看來就很輕鬆，如果真是達到的呢，那你真的可以放心西方，是答不到你去的，你上不去都不行。那第一句，知真就本具，知这个知字呢也都很重要，在这个佛法里面讲，知知一字为众妙之门啊。我们入到佛的境界，全凭这个知字，知就即是智慧。我们没有智慧，不了解佛法，我们又怎可以来到修行去极乐世界或者成佛呢？所以知之一字为众妙之门，为一切咧微妙嘅佛法一种咧进入我门口嚟嘅。嗱，本句真就系真如佛性啦，即系我哋早两晚讲嚟要听嘅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本体，佛正知它不会增加事好，我们众生在迷也都不会减少啊，所差是迷之缘，我们现在是迷当然就不知道，没有智慧观察啦。佛有这个修持功夫，有这个智慧的力量，他就成功了。所以知真，知道我们这个真如佛性是本来具足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证不到呢？就是妄想太多了，所谓妄想纷飞，一朝早起身睁大的眼就想很多东西，一路想到今晚上床休息，整天这十几二十个小时都是离不开这个妄想。但其实妄想都不是实有的，所以满妄想是空的。但例如我们突然间打个妄想，我想做个好汉，为什么好汉呢？就去北京行下这个万里长城，咁我都去過兩三次啦，都算係幾好嘅。咁啊，的確係啦，上到萬里長城一望，真係眼界都開闊咗好多。啊，不登長城啊，做唔到好漢。咁你想做好漢咧，你咪去北京啦。去到北京啊，咁啊呢個萬里長城應該都一個景點嚟。去到北京咧，就好少人咧去下萬里長城噶。咁啊，你雖然你係有一個觀念，你想去，呢個係一種妄想；或者你冇能力去，又或者咧你公事纏身唔去得，咁變咗咧你呢個諗法想去萬里長城觀光做好漢咧，咪落空咯。咁啊，點解會落空咧？因為呢邊啦嚇，係你自己個心諗，你係聽到萬里長城唔錯，你先就打個妄想上去啫。不管你去得成，你去成都係你個妄想嘅支配。咁呢種妄想咧，如果你轉一個眼咧，唔諗啦。想去萬里長城，想想今天吃什麼餸啊，或者啊 食邊一樣嘢啊，或者煮飯煮得乜嘢米好啊，咁有個妄想就住咗嚟啦。咁呢個馬出馬啲長者，呢個妄想咪空咗冇咗啦。於是嚟推啊，我哋由朝頭早睜大隻眼，至到今晚上床休息呢十幾個鐘頭嘅，諗東諗西，諗嗰樣諗那樣，完全咧係我哋個妄想作怪，係個妄想咧係製造出嚟。由於咧係妄想作怪，妄想製造出嚟，話明係妄就唔真實，隨時咧係會轉變。咁所以呢兩句經文咧，之真就係本具本有，但妄想即係了達呢個妄想咧，係本嚟空嘅。嗱，講下第三句咧，同埋第四句咧就比較難啲啦。嗱，咁頭講一兩句，之真本具，但妄本空。就算我唔解釋，一般學佛嘅人啊，或者聽我法師講經啊，或者自己睇啊嗰啲注解咧，咁呢兩句話咧，應該一般啊人都認識嘅，都唔使乜點解。但係第心要轉成熟，熟嘅要轉成心，咁呢兩句都比較難。咁啊，點樣轉法咧？咁啊，點樣叫做心啊？點樣叫做熟啲咧？嗱，我哋第一句心要轉成熟，呢個心咧就係講我哋念佛啦，講我哋修行用功呢方面嘅。無論你修乜嘢啊，都要咧心智轉成熟。嗱，咁啊，心咧就心疏。嗱，好似我哋家講正九法，我昨晚都打咗一個比喻，聯合國統計全世界大小國家差唔多有200個。嗱，咁啊，人口統計咧有50幾到60億，世界上有幾多個人念佛？有幾多個人真係修行正道咧？可以講真係有數得計嘅，唔係好多。咁啊，既然信正果嘅人多唔多啦，咁啊念佛嘅人就係唔多啦，咁咪生疏咯。咁加上佢轉成熟咧，熟咧就熟落啦，就佢熟落咗啦，慣咗啦。咁呢個心智轉熟咧，就係講念佛呢方面。我哋平時唔係信佛，就算你係信佛，你可能修禅宗，你可能修佛宗，未必係修正土咗念佛。咁啊，所以咧對呢個念佛法門咧就好生疏嘅，唔係好熟悉，好生疏。咁啊，加啦阿弥陀佛啦，同埋歷朝歷代弘揚淨土宗嘅大德高僧啊，佢哋有咁樣嘅講法。由於我哋呢個生疏嘅念佛，即係平時咧唔係幾相信正土法門，有好多人話咧，我念嗰句就幾咁簡單，係嗰啲老太婆嘅事啫。啊，我係知識分子喎，我係飽讀史書，咁我成日收你呢啲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咁簡單嘅，佢睇唔起呢個正土，佢以為呢個正土咧。咁簡單六個字，南無阿彌陀佛，係只能教嗰啲唔識字嘅老太婆，所以就大錯特錯啦。佢就唔肯信正道，所以對正道法門咧就好生疏。既然對正道連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生疏啊，你又點樣得到嘅往生西方正道咧？所以生要轉成熟。就係勸我哋啊，古來大德勸我哋學佛嘅人，在今日呢個娑婆世界嘅眾生啊，了生死係真係唔係咁容易？ 你想啦，返王歸真，一定係要依呢個淨土法門，依觀世音，咪知道個大勢至菩薩《楞嚴經》所講嘅淨土法門去修，咁樣先至有機會啊！由心疏念佛，我哋發心咧念佛，咁啊念到純熟，念到啦嚇，風吹吹去，雨淋淋身，念到啦好似鋪牆石壁一樣咁穩陣，咁就先至可以往生西方。咁我哋嘅生存就係要轉成熟。嗱，咁啊，最後嗰一句咁啊，熟住係點啊？轉成生咧，嗱，咁咧生住轉熟呢個生字就係講我哋地方面嘅用功，由生疏變成熟落。嗱，咁啊，熟住轉生呢個熟字咧，就係講我哋啊呢個妄想，講我哋嗰啲煩惱，講我哋嘅業障，講我哋嘅魔障。咁呢啲問題咧，我哋就好熟悉噶啦。你話邊一個冇業障現前啊？邊一個冇嗰啲魔障現前啊？我哋嗰啲業障、嗰啲魔障，真係分分鐘啊，都可以講成六成八咁多。咁啊，既然呢啲咁嘅異象、魔象咁多，因為我哋熟落啦，你咪有幾多個人唔做罪業嘅？所謂古人講嘅業不重，係不生娑婆；念不切，就不生極樂啊！我哋生到娑婆世界嘅眾生，每一個人都係異象重啊，異象唔重，佢生於呢個娑婆世界，受呢個三苦萬苦，無量諸苦啊！係完全係業障嘅牽制，係業障嘅安排，係業障嘅支配啊！啊，念不切咧，如果我哋念佛嘅心唔肯切、唔知情，係唔可以往生西方淨土，係離開呢個娑婆世界三苦萬苦。無量諸苦啊！咁所以咧，呢啲咁嘅異象、魔象，我哋就好熟悉噶啦。肯定唔單話各位，包括我全位在啦，我絕對唔安。我有咩嘢功夫，有咩手藝，你真係俾個燈籠咁大嘅俾我做膽咧，我都唔敢講呢句話。我哋都係一個本身地道嘅異象種子。咁啊，總之咧，不至於話係太過受苦咧，已經算好彩噶啦。咁啊，熟住住心咧，既然我哋咧喺呢個娑婆世界業障啊、魔障啊，係好熟悉噶啦，係好好朋友啊同佢。假如住心咧，點樣住啊？就係、是、一念南無阿彌陀佛。我哋一向啦、啊、嚇。好好地念阿彌陀佛就得啦，一句阿彌陀佛咧就可以將我哋嗰啲一向好熟悉嘅業障魔障，將佢咧係消除，然後咧嚇咁啊轉成咧係生疏，同業障都冇咁熟悉，同嗰啲魔障咧。不是老友記，不是好朋友，就生疏了，就全靠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那這樣古德又有一段話，我關注那一個人一口氣斷了，即是說死了，所有那些業障魔障前生的今生所做的都跟著你，你嗰個一斷氣呀，嗰啲業障魔障就跟住你，可能引導你墮落地獄惡 毀眾生。講到呢個時候，我話點樣咧？佢話只有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如果唔係一句佛號啊，我哋又點樣擋得住、頂得住臨死嘅時候嗰啲魔障、嗰啲業障嘅牽纏？咁所以咧，我哋最緊要咧，一生人平時唔論你點樣風光，唔論你點樣名成利就，嗰啲咧係你嘅修持所得，你嘅福力所得。但係最緊要咧，就係最後呢一關啊！最後呢一關，如果你揸唔到主意，做唔得主嘅話咧，呢個問題就好大啦。所謂牛胎馬腹咧，你都有份啦。所以臨走嘅時候，我哋今日啊，一般人所講嘅所謂助念，就係咁樣嚟啦。不過助念咧，我哋附近同阿講下，好多人咧就誤解啊。咁啊，今晚我去邊一間殯儀館，我又見到一個親戚朋友或者同事同學，咁啊佢走咗啦。咁啊，我咪去睇下佢咧，有啲人唔會助念。其實呢個時候咧，就唔係佢哋助念，佢已經走咗啦，已經斷咗氣啦。你用咩嘢辦法都唔會令佢起身噶。咁啊，如果你嗰陣先幫個念佛咧，佛教好似叫佢超度，就唔係佢哋助念。嗱，助念咧一定就佢未斷氣以前。我想上海咧，我去上海住過兩年，我喺上海讀過書，讀過兩年，咁啊住過兩年。嗱，咁啊上海個環境咧，我都知得多少啦。舊時咧太平盛世嘅時候咧，就好多嗰啲居士啊，好有學識噶，唔係話普普通通嘛。對佛學咧，佢係專家添嘛。好多法學咧，真係專家嚟㗎。咁佢哋通常咧有一個組織一個居士咯，居士咧即係居家修行之士，就係、在家人。咁佢呢個居士林咧就係、在家嘅治病。咁佢哋一班有佛學知識嘅人咧，就組織一間居士林，咁啊請過一個法師做領導。當然呢個法事唔係簡單嘅，因為嗰啲居士咧個個都係佛學大家，都係佛學專家。當然你呢個做領導啊、做主持嘅法事咧，唔係簡單嘅。你係簡單乜嘢你都唔識嘅話咧，你做唔到啊！亦都你想做啊，佢都唔會要你。所以我常常我都係咁樣講啊。嗰啲居士佢扶持你、擁護你係佢哋嘅責任，但係咧擁護你之後問你嗰樣你又答唔出，問你那樣你又唔識，咁擁護你做乜啊？佢唔會擁護你噶，咁啊一定要啦，係的確且確，樣樣都要啦嚇，攞得上手，咁樣咧。佢樣樣你都做到佢知道，咁當然佢哋擁護你啦，佢就支持你啦。咁呢個居士林咧係做乜嘅咧？佢哋平時咪大家由嗰個主持法師嚟到，或者一個禮拜啊念幾多日念佛啊、共修啊，或者拜忏啊，或者學菩薩誕啊，咁呢啲就係咧居士林所做嘅共修。都係咧佛法，咁佢就其中有一條最重要嘅規矩咧，就係助念啦。嗱，譬如佢呢個功德林裏邊有邊一位咧同修，無論男個女個老個呢邊嘅貧富貴賤都冇所謂。咁佢有病，咁啊睇醫生啦，無論中醫又話西醫， 都已經宣判咗呢一個人咧冇希望啦。但不主話咧，啊今日我宣判冇希望，今晚就走嘅喎，冇咁容易。一般嚟講咧，都要一段時間嘅。好似我哋常常都聽到啦，嗰個醫生話你呢種病咧，啊最多就一個月，假如一個月，我你有乜嘢，你就我哋落交代。你中意食乜嘢，你就盡量去享受一個月。嗱，咁用乜一個月用乜二個啫？好快脆過㗎，好似我哋呢個法會，好快就完會㗎啦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咁啊，既然一個月啦，咁啊，我哋大家居士樓，咁啊，大家係共修，大家係同道，咁啊，呢一個月係點咧？我哋就助念。當年我哋用呢個其他嗰啲共修或者會友，就係到佢屋企，喺佢個病床個面前，咁啊擺住佛菩薩嘅聖像，咁啊令佢咧睇得好清楚嘅。佢個病床就向住呢尊佛像，唔會咧離開。咁啊，所有大家同修。共修嘅居士同嘅兄弟，就幫佢念佛，念佛咁念一個月喎，話明佢助念啊嘛，幫佢念一個月。我哋所有平時啊，喺呢個居士同裏邊嘅同修咧，啊分開啦，啊咁啊呢一班兩個鐘頭，咁你哋呢五個人同佢念佛，咁啊下一班咧有邊個人？幫我念佛，咁就輪流啊，在呢一個月之內，24个钟头，日日幫佢念佛，一路念到佢醫生所講嘅一個月啊，或者多日少日，應該50足嘅，或者多少一日，咁啊照樣咧幫佢念，咁啊幫助佢提起呢個正念。好好地咁安詳而逝，嗱，你聽咗咁啊，佢哋助念啊，唔係叫佢殯儀館啊，嗰啲死咗噶啦，嗱，我今晚佢助念，咁就唔係佢哋助念啦，就叫做係超度，係我哋出家人咧，幫佢放門口啊，或者放三時啊，啊或者誒大門山啊，或者其他拜，係我哋出家人嘅事啊，所以呢個助念。就一定咧要在佢未斷氣以前，咁啊喺佢病床個面前擺到有佛像，亦有佢嘅親朋戚友同修菩薩，佢睇得好清楚，我幫佢念佛。嗱，咁有個問題喎，咁啊為乜事我要幫助佢咧？咁啊，為乜事我要幫佢念佛咁樣幫助佢啊？嗱，呢個就係助念嘅關鍵。根據佛經所講，要歷朝歷代高僧大德所發揮嘅，我哋嘅人臨死嘅時候咧，係好多魔障、好多異象、前生。要用今生所做，我哋嘅人咧走咧，肯定就好啲。一到走咧，嗰啲業障魔障你有機可乘，佢就嚟咧擾亂你。嗱，咁如果呢個臨死嘅人，佢平時係念阿彌陀佛，係好精進嘅，當然不是問題啦。佢可以自己有把握啦。但平時佢又唔係念佛嘅喎，啊佢亦都未必係信佛，亦都未必一定佛法啊，有明白有了解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，在佢臨走之前，佢梗係好多牽掛。一般人就掛住啊，我個仔啊，啊我個心抱啊，啊我個孫啊，我個侄啊，呢啲咧，一般世俗人咧都好難以避得開嘅。一般人都係咁嘅，或者佢嘅事業 佢個生意做得好唔好？我寫咗之後，佢臨寫啊，我問佢啲生意究竟點果咧？雖然有仔有孫，就未必個個好嘅。你真係想揾一個好嘅交得低嘅咧，都未必咁容易，佢就難啦。啊，嗰個或者啦嚇，我問自己個親人，佢個生活入邊咧，我應該分啲錢咧，分多分少俾佢咧。凡此種種，世俗人臨走嘅時候啊，佢嗰啲煩惱好多好多啊！所謂啦，真係數唔得咁多，就俾呢啲咁嘅煩惱咧困擾住佢，係一種孽障。尤其是啦，佢啲親人咁啊，個個都圍住佢，抱住佢，攬住佢，哭喊喊。呢種都係對呢個臨死嘅人咧，一種咧係最大個魔障，係最大嘅障礙。所以我哋呢個助念嘅人咧，就係咧幫助呢個將要斷氣嘅人。醫生同佢一個月，咁佢做呢一個月之內咧，佢就瞓班24个钟头，輪班嘅幫佢練佛。念足一個月，念到佢走，等佢咧安詳而去，唔好諗咁多啦咩啊，老婆啊、丈夫啊、仔啊、孫啊，係名啊利啊，唔好諗咁多呢啲嘢，就等佢咧好好地咧聽到呢個佛號，自己個心咧跟住一齊念啊，就成佢呢一種嘅念心念佛。就可以得到阿彌陀佛、觀音世至諸大菩薩，可以咧守著金台，迎佢往生西方極樂。呢個就真正助念，呢個就真正助念嘅意思，就千萬唔好咧，人哋已經斷咗氣，終於就唔係助念，就係超度。嗱，呢個超度咧，咁你都可以去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一齊幫佢念佛，咁啊都係一件好事。但係就唔係叫做咧助念。助念嘅意思就係我剛才所講。咁但係你亦都唔係好容易得嘅喎。你有冇咁嘅人緣？你有冇咁嘅福報，令到你臨走嘅時候啊？咁啊，有咁多同參共修，幫你念佛，助你一程，萬緣放下，好好地一心一意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送你往生西方淨土。呢啲就睇你呢個臨死嘅人咧，你個福嚟啦。咁亦都新至到咧，所有信佛嘅人。點解要結緣啊？凡係有佛事，自己可以做得到嘅，我哋去幫助，令到某一種佛事做到圓滿結束，就係結緣啦。嗱，好似我哋呢個法會，咁我哋就包埋咧，有一堂念經嘅，有晚晝食啦，啊或者連到夜啲嘅，唔翻屋企啊。上廳我開始啦，咁啊晚餐都有。嗱，咁呢我哋有幾百個人，啲筆費用唔簡單噶。咁你咪出有幾多咪出幾多咯，係幫下手啦。咁啊結緣，我哋做呢個佛教徒結緣就好過結緣，應該就只係結緣。誒千萬就唔好結緣啦，結緣又係生生世世有人家幫你，結緣咧就生生世世啊，你都有敵人，你都有仇人，你都有同你老友嘅人，處處同你作對，所以咧，我哋就惡佛嘅人就一。定要啊，多結人緣。 咁我舊時咧，我家奴啦，腳又跛眼又黃，你睇到噶啦，裝假都裝唔到。等於話，我喺美國後咧，而翻嚟香港之後咧，我有20年嘅時間啊，去星馬講經係最多，我去過起碼有40次星馬講經啦。講完新加坡就講馬來西亞，咁啊晚晚都過千人噶，都幾濟咗幾熱鬧噶。咁啊，我常常去嗰邊講經咧，都係咧鼓勵咧淨土法門，勸人家地念佛，咁啊勸人家地咧修淨土，咁啊盡量幫人家結緣。我試過一日講3堂。食完早餐，9點講到11點，2個鐘頭。11點以後就食晏晝，咁咪1點又開始，咁啊講到大概4點度就食晚餐，咁啊跟住你夜晚啊，一共咧我一日講3堂，可以講咧好耐好耐時間啊，我都係咁樣講，所以結果就搞到我咧。自己太過老虎啊，歪做罪，我歪做罪即係中風嘅先兆啦，即係後邊嗰啲都中風啦。咁啊，但係咧冇問題，我啊結法緣，同啲人結多啲係一件好事。就算我啦，唔單歪做罪啊，就算即時咁就往生死咗啦，咁啊算咗，遲早都要死，喺人都要死。咁又能夠咧，同人家結緣啊，講經説法而死咗佢啦，我都係值得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講經咧，佢哋有做咁嘅規矩，佢哋好中意結緣嘅。好似今晚咧，晚晚都成千人啊，坐滿個講堂啊，講堂坐唔滿就坐樓上、坐樓下，用電視機嚟睇。咁佢哋咧通常買支嘢結緣，或者買個蘋果，或者買個 orange， 或者買包嘅公仔麵，或者買包糖。佢哋個個都照買，總之講完啲出門口啦，出一個就派一個。有個人要嘅喎，好似糖尿病，你派糖可能佢唔會要啦，佢都唔食得糖。啊，或者有啲人需要公仔麵，佢就唔要。咁啊，我咧就知道啦。咁因為凡係結緣咧，我係第一個，佢老早就擺定喺我呢度噶啦。咁啊，點解咧？佢哋有個要求，凡係結緣乜嘢，你要幫我講幾句咧祝福嘅説話，講幾句咧係圓融好聽嘅説話。所以佢在先咧就擺喺我呢度噶啦，我係第一個分嘅。反正我有睇今日個蘋果或者 orange 喎，嗱咁啊蘋果同金生產咧，咁都係圓噶嘛，大家都知噶。咁你咪講個圓字咯，一睇啊今晚咧係，咁我一直講幾個嘴啊，一直個頭腦就諗啊，點樣講啲嘢圓嘅好説話。咁我就話圓咧，咁我講完經咧。就宣布今晚有咩人係有咩結緣，就祝福啦。咁啊，嗰啲橙咧，嗰啲蘋果係圓嘅，咁啊祝福大家咧，人人都圓滿，啊人人都身體健康，人人都如意吉祥。咁樣咧，大家打幾下手掌咧，咁啊圓滿啦。啊，咁如果就話咁啊，嚟個四方啊，嗰啲公仔圓咪四方嘅應該。一般嚟講，一餅兩餅嗰啲咁啊，七字一丁嘅，一個就四四方方咁樣。咁啊，點樣講四方啊？咁我咪講佛法咯。嗱，好似啊四無量心啊，四諦法啊，咁啊講幾句咧，同呢個四方嘅四字咧有關係嘅。咁啊，就同佢哋祝福。咁啊，呢個問題我今日講俾大家聽咧，要結緣。有個人就不要的，我你們不要不得，你一定要啊！我如果你這些緣你見不到， 你嘅生生世世都冇完，人哋咧唔會自動咁樣幫你、為你，你一定要廣結人緣。咁佢有啲話：莫法師啊，我唔食得㗎，啊我有糖尿，我點樣食糖咧？嗱，好似嗰啲蘋果或者係金山橙啊，或者公仔麵啊，有啲人你不過我中意食噶嘛，總有啲人中食噶，我唔中啫。咁我話得，我話我教你一個方法，咁你唔食啫，唔代表第二個人食啊嘛，或者你啲後生、你啲仔女、你有親戚朋友、姨媽姑姐，或者冇呢啲親戚，總有朋友話。你咪可以將你所得到呢個結緣，係轉送俾呢個親朋戚友食咯。我連佢都結埋一份緣，總之你唔食得，你就領咗呢個人情，你領咗呢個緣，然後又再轉送第二個，咁咪緣上緣，係好上好。你咪生生世世啊，有人咁幫你，嗰、那個幫你或者唔足喎，你又唔夠喎。咁啊，另外仲有其他人咧，係幫你嗰、那個幫你嗰個人，然後一層一層咁咧，係幫翻你啊！我哋佛教就講因果，如是因就如是果啊！你因中廣結人緣，你個果報咧，亦都一定咧，好多人咧係支持你，好多人咧。係贊助你啊！你唔使驚啊！所以呢個緣，奉勸大家，你一定要結，要結緣，唔好結冤啊！結冤咧，其實好多人咧都唔係話專心同你結緣嘅，而係你自己唔識得做人，或者你自己唔識得處世，無形中咧，而家結咗冤，我咪亦都有。總而言之咧，你盡量幫人家結緣，就千萬啦冇結緣。佛教就講因果，如是因就如是果啊。因果咧係現前滴水，點點滴滴咧都係滴翻嗰度啦。好似鄉下起大屋，大家全個鄉下都知噶啦。咁啊！我都翻個鄉下住過，因為日本人打仗咧，我哋通常咧都係生活艱難噶啦，三年八個月，咁就咧就翻鄉下揾食咯。鄉下嗰啲大屋咧，個門口都係大馬石嘅。嗱，咁啊，以前滴水咧，雖然唔係日日滴啊，久唔久又下雨，咁啊，嗰啲雨水喺呢個入口咧就滴落個石頭嗰度。當然一次兩次咧就唔會嘅。我哋一間屋慳慳地都住一百幾廿年啦。香港嗰種用青磚起嘅，大家啲住鄉下都知啦。咁用青磚起咧，都唔係咁容易冧，唔係咁容易爛嘅。咁啊，經過一百幾十年，咁啊風風雨雨，咁啊鹽田滴水啊，咁呢個石頭咧。都會變成有一個頭啊！雖然扭身，總之都蝕咗少少嘅，有個頭啊！呢啲咪功夫嘅力量咯。其他譬如我哋學佛嘅人，你無論係修咩嘢法門，總之係佛法，你修幾行就得噶啦，唔係借住上邊，係真正嘅佛法，邊一種邊一派嘅學説。你可以咁樣收咧，如是嘅因就如是嘅果啊！所以我都聽過好多嘅信徒嗱，咁啊今日咧，亦都係大家知噶啦，用信用卡，咁我都有一張喺度啦，我自己都有嘅，我喺夏威夷咧有七八張信用卡噶，好多嘅成袋都係信用卡。係大家都知嘅，嗱我好多人嘅信用卡咧，俾人家哋偷咗，或者唔小心跌咗落去，俾人執咗，我咪俾人家哋咧，你個户口啊，所有嘅錢啊，都俾人家哋攞咗去，我咪損失一筆啊，攞唔少嘅錢財。 比如喊苦喊不见，叫人菩提，咁我哋唔使忧心，我呢条就因我，我因为你前生啊，你欠佢个债，或者唔还，或者你故意呃骗佢唔还，咁啊啲不债啊系你系你欠咗佢噶，咁你借个钱唔还，你用咗个钱。報恩，你咪欠佢個債咯。嗱，咁啊欠債咧，唔係話真係我借你一蚊啊，還一蚊啊，銀行都要計利息啊，咁啊 daily interest， 咁啊斷日計息啊，我同銀行借錢，我哋加一還佢個債，多一樣係 daily interest， 斷日計息啊，咁啊利上加利，利搭利咧，咁你縮身。你欠咗佢一蚊，默默當心可能還一萬都唔止噶。所以我哋咧學佛法嘅人唔使講咁多，要明因果，要常常立心啊，同人家哋結緣，幫人家哋做事，仲要感恩啊，仲要多謝啊，唔好啦嚇，用人。又唔多謝人，又唔感謝人，呢不都係債嚟啊？債呢個因果咧係好清楚、好分明，絕對唔會錯嘅。咁所以我家今晚咧就係成作班講呢個淨土法門，咁啊一定咧係要念南無阿彌陀佛。咁啊，先至可以啦嚇，離開呢個娑婆三苦八苦無量諸苦，可以往生極樂世界。根據啊淨土法門講咧，我哋人世間有人間念佛，啊咁極樂世界《弥陀經》咧講咧有一個念詞。我哋人世間無論邊一個坐上各位某個我在內，如果我哋今生真係日日咁樣念佛咧，極樂世界個蓮花池裏邊啊，就有一頂蓮花咧生出嚟。咁係邊個噶？係你個名啊！好似係如果我全為念佛，蓮花池有頂蓮花出嚟，係寫明係全為我名。咁啊，將來咧去世走啦，咁啊嗰嗰蓮花咧，我哋喺嗰度出世，喺蓮花化身，冇咗呢個父母清淨嗰啲咁嘅環境啊，係真係榜上有名噶，唔會錯亂噶。如果有人哇，咁啊世界上佛教度咁多千千萬萬年年喺嗰時度。發展啊，千千萬個蓮花有嗰度生，咁啊邊有咁大啊？啊，你唔使驚，呢個係阿彌陀佛咧一種嘅願力所成，唔論你幾多人往生淨土，個個蓮花池咧唔會缺崩，唔會你碰我，我碰你，人人都有一朵蓮花坐咗啦，坐得四四正正，有蓮花裏邊。化身係最清淨、最不可思議嘅，呢啲喺呢個《彌陀經》裏邊咧，咁亦都有咁嘅意思嘅。所以我哋大家對呢個淨土法門，咁啊一定咧就係要啊好幾日修持。嗱，咁啊早兩晚，咁啊有關啊。念經嗰啲理論係好深嘅，就比較噶嚇，係好似咧唔係幾乜嘢。嗱咁啊，今晚咧我就講咗咧啊兩隻古仔噶啦。嗱，我一個就是冬瓜和尚，一個就係解人相應嘅譬喻。嗱咁啊，其實咧仲有好多好多古仔㗎。咁啊，從前湖南有一個人，佢姓黃嘅， 係沙華王啊，好容易寫嘅啫。話沙華當都當聽噶啦，最容易寫呢個字。咁啊打字當然好辛苦啦。嗱咁啊，舊時個手抖噶嘛，咁啊旁邊一個燃燒得好旺。咁啊點樣可以令佢火紅咧？佢會有一個嗰種風車咁樣拉拉下嗰啲風一出嚟，就將嗰啲火咧。就越燒越紅，佢就燒用嗰啲鐵咧就可以搭啦。咁你中意搭成一個鋁又好，搭成一個鑊鏟又好，咁都幾辛苦啊！啊嘛，咁啊咁個天咧就好啲。如果你話咧熱天30多咧，的確熱上加熱，呢份工作好辛苦，幾辛苦。咁有個黃色嘅黃嘅嗰啲，佢因為打鐵謀生啊。就叫做黃打鐵，當然好辛苦啊！熱天啊，30多，真係揼到滿身都係流汗出嚟。咁冇幾耐咧，你兩個法師咧經過，敲門口望住佢。咁呢個黃打鐵就問佢：大師，你望住我做乜啊？佢話：你啦，我睇到好辛苦。他說你相不相信呢？他說我教你一種不辛苦的方法，包你會出到一身大汗，你很舒服，這樣呢打你的鐵，打你的鐵。那這個和尚大師是不是啊？我真的聽話啊。那他說，如果你真的想聽我的話，打鐵不辛苦，好簡單嘅啫，細路仔識啊，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佢話你揼嗰陣時，你揼一下就南無阿彌陀佛，咁你揼一下又南無阿彌陀佛，咁你每日啊都唔知揼幾多千萬下啦，你就念咗幾多千萬句阿彌陀佛。咁啊，你一字揼一字念阿彌陀佛咧。我包你唔會出汗，我包你個心咧唔會感覺到好熱。如果我家教你呢個方法，你聽我話去做。如果啦唔明嘅，你就可以唔使練，你可以唔使聽我話啦。咁啊，當時呢個黃打鐵咧就搬上搬下，真係咁樣嘅。咁呢個法師咧，佢就唔係住喺嗰度啊嘛，係過路睇佢嘅辛苦嚟到咧，開始呢種念佛法門。咁呢個法師就要走啊嘛，咁咪走啦，走咗啦。咁呢位黃打鐵咧，佢就真係咧咁啊，發佢搭一鐵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咁啊搭一次搭一次阿彌陀佛，佢真係咧。幾熱天時，佢都唔會出汗，個心亦都冇呢個熱嘅感覺。嗱點解咧？我哋從呢個心理學嚟講咧，因為佢個心啊去咗阿彌陀佛嗰個地方，就已經忘記咗打鐵嗰個辛苦，所以從呢個心理學嚟講咧，佢已經係啱噶啦，所以就完全咧。冇曬辛苦，連汗都冇出嘅，企喺嗰個火爐側邊咧，完全冇啲熱嘅感覺。佢就不停咁樣跟住呢個法師所教嘅，總之啊，每搭一下鐵就阿彌陀佛。多年啊，係咁樣做啊。咁有一次咧，佢發個記咧，佢同佢老婆講：我話我同師傅拜啊。我要離開你啦！我就我一聽你老母搞到你想死啊！你除咗我哋兩個，你仲有第二個女人啊？佢話我唔係咁嘅事，佢話我咧唔係為呢個問題要離開你。佢話我主要我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啊！我要到呢個清涼嘅環境，對呢個清涼嘅國家。去呢個清涼嘅世界，所以咧，我永遠唔 会再翻嚟噶啦。我永远啦吓离开你噶啦，呢间铺头呢间屋都系你噶啦。咁佢讲完之后咧，佢亦都同所有嗰啲街坊啊，或者出家人啊，其他念佛嘅修行嘅人啊，亦都宣布，全部都嗰啲人都嚟送佢，送佢一日同头先所讲故事一样。嗰啲能夠自己預知時節，同你個太太講唔要離開佢，有咁樣嘅把握啊！咁你應該有幾句説話留低，咁啊俾你個後人做一個參考嘅。我講咁樣容易咧，佢又係講幾句話。佢話叮當叮當，就九年成光啊！個太平將近。就我往西方，嗱咁呢幾句嘢都好顯淺嘅，稍微讀到幾多嘢書嘅人啊都識噶啦。嗱叮當叮當啊，就咁突入啊，叮當啊，響啊。嗱九年就成鋼啊，嗰啲鐵咧錯咗消耗嘅軟軟嘅，咁你揼得佢多，揼得佢實，冇咗嗰啲火咧，就成為鋼鐵啦，咬都咬唔。手咬得掂，個太平將近啊，就因為佢啦，每答一句，答一答就念一句阿彌陀佛，念到咧大王心西方啦，我咧喺講咧，所有嘅痛苦，所有世界三苦八苦，無量諸苦啊，一切了斷，我咪太平啦，再冇異象。再冇魔障啊，困擾佢，冤住佢，唔係太平啦。我話太平將近，即係咧家族嚟到幾多世界，係開始我期待希望就到噶啦。我太平將近，我話邊度啊？佢話我往西方。咁啊講完呢四句話咧，佢就真係坐喺度陪呢個睇住，咁就視埋隻眼啦。從此咧就解除呢個娑婆世界嘅痛苦啊！嗱，咁如果從呢個相對我嚟講咧，西方淨土就叫做極樂世界，我哋呢個娑婆國土咧就係痛苦嘅世界。嗱，咁啊，但係我哋呢個娑婆世界有啲乜嘢嘅痛苦啊？究竟個苦成？咁啊，仲有幾分鐘，然後十零分鐘，我咪同大家嚟講啊。其實呢啲苦咧，可以講啊，我哋人人都有，包括我個人在內，冇一個人離開。一共有八種，就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係冤憎會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。如果五陰炽盛啊，嗱生。咁啊，點解生都痛苦啊？有人講話我，如果我未生個仔啊，我做阿媽生個孫啊，好歡喜啊！佢有乜痛苦啊？嗱，我首先問大家有個問題：嗰啲 B B 仔出世啊，如果唔出聲嘅，唔喊嘅，係咪大家嚟時你驚過佢啊？咁即係話一離，一離開阿媽咧。就呱呱大叫，嘈個不得了嘅，呢個肯定嘅。就算佢唔聲，嗰、那個執幫你執身誒做執媽嗰個護士或者醫生啊，佢一打佢啊劈劈，希望佢叫幾聲嘅。如果唔叫咧，佢就真係冇希望、冇生存㗎啦。一定要喊，一定要叫。咁啊，點解佢喊唔叫咧？大家都知道，呢啲就唔使詳細講大啦。喺我媽個肚裏面十個月，我乜啖啖血，連埋肚皮背脊圍住佢，佢同外界斷絕㗎。係阿媽個肚皮保護佢，俾佢住咗十個月，離開阿媽嚟到個世界。咁由於十個月冇同外界咧係交往。外界嘅環境、空氣，佢完全冇接觸過。嗱，咁啊，根據佛經講咧， 这个比给咱家内行人马老头这个山大呀，可你两个没错，山都没马了，山寨都没叫，咁我对个空气个这个环境，叫佢一吹，佢个身体个感觉呢，好似一比针咁啊，吉佢咁痛嘅。因为有咁样嘅感觉，所以凡系生嘅 BB 咧，第一定系呱呱大叫做唔啱嘅。如果唔嘈唔叫，大家嚟试下，系肯定嘈唔啱嘅。咁呢叫咪生嘅痛苦咯。嗱，咁啊由生咧就易作，出嚟做嘢、读完书、做事，咁啊做得几年咧，咁啊好容易退休噶啦，好快脆噶啦。所以我翻嚟香港夏威夷，翻嚟香港，唔经过我万一你翻嚟，当人家如果人家你话法师啊，我睇你个样啊，你仲有3年命，有排车，咁啊。嗰陣時我得50零嘅啫，喂30有埋個鞋嘅3年啦，咁我邊有咁好彩仲有3年病冚家咧？我過咗32年噶啦，啊，就算未死好彩，咁啊，即係呢個時間就好快嘅，咁啊又到老啊，生係壯，壯咧慢慢咧退咗就老。咁啊，老來就多到我好似我家，我今年88，啊，唔好講其他，你睇下我上台落台，嗰啲咁嘅論著，我自己都上唔得，落唔翻，仲有冇幾個人幫我？咁你話係咪痛苦咧？係一個痛苦嚟㗎，仲有好多好多嘅問題係痛苦啊，所以老就痛苦啦，嗱病。老都不能再老，漸漸啊嚇，要離開啦。咁啊，梗係有病嘅。當然有個人咧，啊，什麼心臟病犯咧，咁啊2秒鐘咪走咗。呢啲係心臟病，一停就玩完。如果唔係咧，睇佢哋咩病，或者一般係糖尿病、心臟啊、血壓啊呢啲問題也有。捱得幾耐，總要就唔係病，嗱死就頭先就講過啦，係好痛苦啊！我哋佛經形容啊，佛講啊，個人死好似乜人點解唔痛苦啊？好似烏龜脱殼啊，一隻龜個龜個頭咪突出嚟，個尾咪突出嚟。因為突出嚟啦，咁個觸覺咪有條罅啦。你將個頭個空間同尾個空間揸住，個掹佢，將佢掹開。你話嗰只龜幾痛苦啊？烏龜剝啊！我哋嘅人死啦一樣啊，所以好多人死嘅時候，咪有啲碌大隻眼，有啲都擘大個嘴口，種種奇形怪狀嘅相啊！大家都好多人都見過，但係死嘅痛苦啊！死嘅痛苦咧，係從呢個老病而嚟，所以呢個生老病死呢四種咧，放喺面前就叫做生理上嘅痛苦。我哋每一個人有個身體係屬於呢個生理，你話邊一個人咁抵得大隻？我冇事噶，我冇啲痛苦噶，冇人敢講呢句話。嗱，咁啊，其他嗰四種咧係一種感受嚟噶。嗱，第二種叫做靠不得苦，好似唔使講其他嘢，大家香港人都知噶啦。就算你打份工翻嚟，你唔可以永遠上班噶嘛，都要有間屋住啊。好多人想有間屋嘅，你個鞋盒幾千幾百萬，你好陣去執咧，唔係咁容易揾幾百萬㗎。好多人冇啊，咁啊個個都想，或者咩公屋啊、居屋，我唔識得分，我唔識呢啲嘢嚇。咁啊，總之咧就希望啦嚇，有間屋，有個安樂窩，有個家，但係偏偏係求唔到嘅。 就算係租嗰啲劏房咧，我睇新聞啊，下下幾多三兩千蚊租啊，啊三兩千蚊租咧，佔一個月嘅總收入咧，幾乎咧係30%-40%啦，唔係咁容易買，咁容易頂啊。咁啊，所以你話係唔係求不得啊？係一種痛苦啊！啊，第六個叫做哀別離，所謂生離死別會痛苦啊！就算今日開明有錢人家，我咪將自己嘅仔女送去外國讀書，每逢放假啊，或者有咩節日啊，佢哋留翻嚟見下自己個父母。當然有錢人家可以做得到，一般人做唔到。咁啊變咗咧，就算有錢人家做得多，邊個做父母掛住自己個仔女？嗱，咁啊偏偏咧係愛別離。你因為愛佢啊，希望佢有前途，先至送去外國讀書。你有錢，你供得起，俾得起。咁啊，但係時時掛住佢，驚佢一個人喺外邊，佢個安全，咁啊佢個生活。我咪都係苦啊！你又掛住佢，佢又掛住爹哋媽咪，彼此都痛苦啊！呢種痛苦由愛別離而有，咁咪叫做愛別離苦咯。嗱，咁啊第七個咧，就叫做冤憎會苦，終於話仇人見面就分外眼紅，你望住我眼濛濛，我望住你眼眨眨。大家啦，你想我死我死，我想你亡，變成咧呢啲咁樣嘅痛苦咧，咁啊亦都係呢個身受者先嚟住咯。咁啊第八種咧叫做五陰次性苦，五陰就係心經所講嘅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我哋呢個身體咧就係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咧形成嘅，就色就係顏色。就眼所見的，好似我同大家對面，你係肥，你因為瘦；你係高，因為係矮；係男仔，因為係女仔。對方亦睇得好清楚，你亦睇得對方咁好清楚，係男仔定女仔，係老亦還是嫩，好樣好樣，咁咪識。第二個就受，受嘅感受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感受嘅。好似天氣凍啊，呢輪入邊都凍，你哋著多兩件衫。如果到到夏天30多度，咁啊打扮一隻一齊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出嚟見人唔可以成日打扮一齊嘅，都要著得死死正正去見人嘅呢個禮貌。咁啊變咗咧，熱天咧亦都好難受啊！咁又或者環境艱難，冇得食，抵肚餓，呢啲都係屬於啦嚇呢個感受嘅痛苦啊！第三就上陰，上陰咧就係我哋嘅第六式啦，能夠追憶過去，能夠安排未來，又能夠安於呢個現實。就係第六妄想式嗰種嘅分類。點解佢哋追憶過去咧？好似嗱，我哋家80幾歲，可以回想80年前，我生在我父母招呼我，我父母係有錢啦，環境好啊，又或者都係好艱難咧，同我讀書。考試考第一日，你都話倒數第一日咧。我出嚟做事做啲乜嘢工啊？我結婚點樣娶老婆啊？凡此種種咧，你今時已經80、90歲啦，可以回憶過去幾十年嘅經歷，呢就係第六色心嗰種嘅狀態。咁佢就安排未來，佢哋追憶過去。又可以安排未來喎，咁你讀完書，你想做咩嘢？你想做銀行，你係想做會計啊？想做律師啊？定係想做邊一種行業揾食啊？ 你就冇安排你自己啦。所以人佢追憶過去，人能夠安排未來，但係就安於呢個現實咯。如果呢個環境係好嘅，要乜嘢有乜嘢，要食乜嘢有得食，當然係好啦。但係如果艱難，你冇能力揾錢啊、買苦啊，咁亦係可以接受。所以人佢追憶過去。安排未來，而安於呢個事實，就係第六上陰，即係第六色嘅功能。嗱，咁啊，第四就行陰，行就係做作為。我哋點解會有後世？我哋點解會投胎？再嚟，我哋嘅人死咗咧，唔係斷滅啊！好多人唔明呢個因果，佢話人死就唔得滅啦。乜嘢都冇啦，咁就怕咩嘢做惡啫？怕咩嘢殺人放火啫？我死咗乜嘢都冇，其實唔係咁簡單噶，唔係咁容易噶。你我哋大家見到未來嘅事，我就可以講個譬如，例如我啲人就犯法坐監，但係你好有本事。嗱，當你坐監呢個監房咧，就保安又好嚴密嘅，但係你聰明。你能夠走得咗，能夠逃獄，咁應該呢個人都好聰明。雖然你逃得咗、走得咗，係唔係咁啊算咧？但冇定咁啊法律講，反例如果邊一個地方個監倉，咁啊昨晚走咗兩個，我今朝點樣你少咗兩個喎？一定咧，所有出入幾個關口，任何地方。都派人咧係通緝你，咁啊證明就唔係斷滅啦，唔係冇噶啦。所以我哋人死咗之後咧，有呢個因果之判，善嘅有善報，惡嘅有惡報，行一行做作為而行動啊！你做到善嘅因，你生生世世都係善果；你做到惡嘅因咧。生生世世的受苦，所以行人行人以做作為義啊！咁啊，第八阿賴耶識，第五個識音。我昨晚咧好似講過，前兩次講過呢、這個第八阿賴耶識嗰度，我做到係虛有羅斯作主用啊！所以呢個五音咧，識受想即就我哋嘅人，我哋嘅人咧就有以上所講。咁多個痛苦，亦都有感受，有理想，亦都有困難，凡此種種咧，一切一切啊，我哋人生嘅過程都係痛苦，人生嘅過程咧都係啊比較嘅嚇，要收啲善心，要結緣，廣修善根，廣結善緣。咁你嘅生生世世就好啲啦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就講咗呢個淨土念佛一般普通嘅常識。嗱，咁啊，今晚時間到啦，啱啱集嘅九點半到故事，冇多無語啦。嗱，咁我亦都係讓大家。攞個日程，因為我今晚怕光，所以我要戴下眼鏡啊！對唔住。嗱，咁啊，今晚咧就係、是、四晚嘅開始啊，係最後一晚啦。嗱，咁最後一晚咧，我講咩嘢咧？咁我哋呢次嘅主題就係講《楞嚴經》大概嘅意思。咁就講咗三晚，咁啊，今晚咧係圓滿啊。咁啊，講啲咩嘢咧？我上一次就講，我二十五圓通裏面咧有兩個圓通同我哋娑婆世界咧係最有用，係最有緣。因為有上一次講念佛，念佛咧對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，在呢個娑婆世界裏面咧，咁啊當然你係上根利智咧可以參禪，但一般人咧就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嘅。咁啊，求其最方便、最直接、最受用，就係、是、一句咧， 南無阿彌陀佛咧，就可以送到我哋啊去西方嘅世界，啊就可以送到我哋嘅成佛，係一個念佛最好嘅。嗱、啊、咁除咗念佛咧，第二個同我哋有緣嘅圓通咧，就係、是、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。嗱咁啊，點解耳根圓通啊係咁好咧？咁啊好到啲嘢程度咧？嗱、啊，我哋《楞嚴經》就係講二十五圓通啦，六根、六塵、六色、六三變咗十八啦，再加呢個地水火風空等色嘅七大，十八加七咪二十五啦。二十五圓通裏邊，我哋都講咗差唔多啦。咁啊，今晚就講包尾講觀世音菩薩圓通。嗱，咁啊，點解觀世音菩薩圓通啊？對我哋娑婆世界眾生咁好咧？點解我哋娑婆世界眾生咁啊一定啦嚇就要修呢個耳根圓通咧？嗱，就因為觀世音菩薩所修嘅耳根圓通啊，呢、這個耳根圓通咧，根據《楞嚴經》自己講，就係具足圓通。上三種真實，其他嗰二十四圓通咧，有啲係圓而不通，有啲係通而不上，有啲上咧啊不圓不通，有啲圓咧就不通不上。咁啊，總之呢個圓通上三種真實咧，你有所欠缺嘅，就絕對唔會全部具足。就係有觀世音菩薩嘅耳根圓通咧，就全部都具足，所以咧在圓通裏面啊，係一個最好嘅圓通，係一個最好嘅法門。嗱，咁啊點樣好法咧？當然咧，我哋凡係學基督教嘅人啊，就一定要咧唔可以咧講其他東拉西扯嘅，你一定要引經據典。做個證明嗱，我家講《楞嚴經》嘅大意啊，講到《楞嚴經》嘅二根圓通咧，我就係引翻《楞嚴經》自己本身咧做個證明。嗱，咁呢段經文咧就在第六卷個中間嗰度嚟噶。咁啊，中間有一首有一段繼續五個字一句嘅，開頭就係國海聖情願，願情國言妙。圓明照心所，所能照性王，迷惘有虛空，依擁立世界，想情成國土，知個乃眾生。咁呢段文咧有成二百幾句咁多嘅，咁當然都幾多字幾長。嗱，我哋而家講呢個耳根圓通嘅經文咧，就喺呢個中間嗰度嚟嘅，即係喺呢一段繼續裏邊咧，就喺個中間個地方咗嘅。佢裏邊講啊，佢話我今啟如來，就如觀音所說，譬如人靜居十方虛極果，十處地一時聞，此則就如真實，佢目非觀障礙，口鼻亦覆義，身意合方知，心念分無碎，隔門聽音響，遐耳驅可聞。五根所不齊，事實就係通真實啦。個音聲聲動靜，聞中就唯有無，無聲就毫無聞，非實就聞無聲，聲無就既無滅，聲有亦非失，生滅意越嚟，事實就係常真實。嗱，咁呢段經文咧，就將呢個圓通常。以根具足嘅係一個證明。嗱，咁我哋一將佢一句一句咧，大家咧分析下。佢話我今啟如來，呢、這個我咧就係文殊師利菩薩自己講嘅。因為佛啊，根據第五卷咧，佛咧就係清明二十五米菩薩阿羅漢咧，就各個咧陳述佢所得嘅圓通。嗱，最後結果咧，就係、是、以呢個耳根圓通咧，係為最好、最無上、最第一，所以選咧就係、是、選呢個耳根圓通啦。 能教文殊师利菩萨咧，就个奉佛去选，就个选到咧，所谓咧观世音菩萨已经圆通，所以话我今启如来，我今下咧吓，我启白我哋教主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你叫我选圆通咧，我今我选到啦，我选到边一种啊？咁啊，就如观音所说。就係如同觀世音菩薩自己講嘅，咁講乜嘢咧？個十方區擊鼓嘅十處地一時聞，此則佢哋圓真實啦。嗱，好似我哋打羅八鼓，我哋方向要有十個東南西北嘅四方啦，再加上四個角，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就八啦嘛，加上上方。同埋下方，咁咪十方啦。個十方區擊鼓，十個地方啊，同時一齊打鼓，或者舞龍啊，或者舞獅啊，或者我哋東，我係東莞嘅嚇，我哋東莞人舞麒麟啦。嗱，咁呢啲啦嚇，都係要打鑼打鼓嚟到即係配襯佢嗰啲動作嘅。嗱，咁加十個方向同時一齊打鼓。咁我哋呢個耳根嘅敏性咧，十個方向所有嘅打鑼打鼓啊，從包圍咧，佢全部都聽到，就冇理由話咧，我只係聽得九個方向嘅啫喎，或者八個仲少，冇理由嘅，就除非你就好遠，咁啊遠到乜都聽唔到嘅，太遠。總之你喺十方呢個左近咧，佢應該咧。就同時一齊打，佢就同時我哋一齊都聽到。嗱，咁啊，既然十方一齊打鑼打鼓，嘈喧巴閉啊，我哋通通聽得好清楚，唔會有一個漏失。咁又話係咪圓滿啊？咁啊，即係冇欠缺咯喎。既然冇欠缺，就係圓滿。咁啊，圓滿咧，咁所以三種真實之中咧。第一個十方區擊鼓，十處一時聞，咁就佢哋圓真實啦。嗱，咁第二個就講通真實，經文裏邊講啊，佢話目非就觀障礙，口鼻的亦復矣，身以合方知，身以分無取，隔門聽音響，鞋以驅可聞，為五根所不齊。事實就係通真實啦，嗱通咧就係啊冇嘢阻住，一定咧要相通嘅，先至可以有作用。所以第一個啦，目非觀障礙，目咧就係眼啊，我哋呢個眼目咧一定要通先就睇得到噶。如果包住你隻眼，或者塞住你隻眼，或者你盲咗對眼咧，就睇唔到噶啦。咁啊，一定咧，唔單你嘅盲有盲目，盲目病啊，仲要睇到咧前邊咧，你一定要冇嘢擋住，冇嘢隔住。嗱，好似我哋每一間屋都有幾埲牆，如果嗰埲牆咧，我哋面前有埲牆啊，咁啊牆嘅前邊嗰啲嘢你又睇得到，嗱咁啊牆嘅後邊嗰啲嘢咧。你又睇唔到啊？點解就嗰埲牆咧擋住啦？就算你自己私人嘅睡房，當然咧你喺嗰度住，你張牀擺喺邊度？啊，你個衣櫃擺喺邊度？當然你知啦，你日日喺嗰度休息係你住個房間，但係就唔代表你睇到喎。啊，咁如果你離開呢個房間，連個房間門都掩埋啊！咁啊，你點睇到裏邊咧？不過你係住喺裏邊，你係裏邊個主人，係住喺裏邊。當然啦，你係咁樣見到佢哋，你就知道係邊張牀係擺喺邊度，你個衣櫃擺邊度，你啲衫又點樣，被又點樣，你係睇到人哋住喺嗰度。但係如果你閂埋個房間門，你走出嚟咧，你真係睇唔到啊！因為有四埲牆咧。就擋住雙目非觀障礙，我哋呢個眼目咧唔係可以睇呢個障礙咁嘅啲， 凡你有障礙障住你咧，你就睇唔到啊，所以非觀障礙。嗰個口鼻之舌放二魔，我哋個口，我哋個鼻咧，佢亦都係一樣要通嘅，絕可以。我哋個口，如果你揾得快步啊，咁啊塞住你個嘴，你可以講嘢嘅。啊，你揾啲嘢塞住你個鼻哥窿，咁你可以唞氣咩？當然係唔可以啦，一定我哋個口冇嘢塞住我哋個口，亦都冇嘢塞住我哋個鼻哥窿噶，咁先至可以呼吸唞氣，先至可以食嘢。咁你一定係要通，先至可以發揮咧你呼吸同埋食嘢嘅作用。佢話身以合方知啊，能夠身就我哋嘅身體。點解佢哋合方知咧？嗱，我哋家如果夏天日日都熱到30多40度，咁啊點解你知道佢咁熱啊？摸衫都摸唔住啊，要開個冷氣啊，就係因為我哋有感覺。太熱啦，熱到我哋好辛苦。咁所以佢係通啦。如果我哋唔係同嗰啲空氣啊隔開嘅，咁我哋點樣會知道係熱咧？嗱，好似隔開啲天冷啦，我哋北方啊，好似五台山家都唔去得噶啦，已經封咗山噶啦，已經咧落雪噶啦，已經行路行唔通噶啦。咁點解？因為已經落雪啦嘛。咁嗰啲雪咧合埋嚟，你掂到你個身體，咁你咪先至知道哇！今日好凍啊，今日零下或者幾多十度啊。嗱，咁如果嗰啲雪啊，嗰啲冷嘅空氣唔會觸到你個身體，你根本就唔知道今日嘅冷空氣有幾多。咁所以咧，咪口鼻亦放熱，我哋個口同埋我哋個鼻啊。同埋我哋個身體咧，咁啊熱都係一樣，要有呢個空間，我哋先至喺呢個口啊、鼻啊、身體啊有一種作用。啊，咁心念就分唔出，我哋呢個心念啦嚇，咁啊亦都係咧要相通噶。我哋諗東諗西，啊天南地北可以咧講得一層。就是因為咧，佢可以係相通，就冇嘢咧塞住你嗰個思想，所以你個思想咧可以天南地北啊，可以諗到好多嘢，就個嘴可以講到好多嘢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啊身入身，交換聽音響，下耳驅可聞，為五根所不齊。事實就係通真實啦，嗱，咁我哋呢個耳根咧就係聽到好多嘢嘅，睇到好多嘢嘅。佢話為呢個五根咧所齊，前邊個五種根眼耳鼻舌身咧唔能夠相齊並論，唔能夠同呢個耳根咧相齊並論。咁啊點解咧？佢係下耳驅可聞啊，即係遠下耳，即係遠同近。我哋一般人唔明，以為聽到呢個音色先至係叫做咧係聽，冇聽到呢個音色咧，其實都係一種靜嘅境界啊。我哋聽到靜嘅境界咧，都係音色嚟，所以話下耳驅可聞，為五根所不齊，五根呢個眼。鼻、舌、身、耳呢五根咧，同呢個耳根相比咧，係冇得比噶。佢唔能夠咧，同呢個耳根咧係相齊並論。即係耳根咧就可以咧遠近，就算你隔離隔埲牆打仔啊，或者兩公婆鬧交啊，咁啊大聲啲個仔咧個 BB 喊得大聲啲咧。隔離喊就我哋啲孫聽到啊，所以話隔離聽音響，遠近都可以聽聞，為前面個五種根咧所不齊，特別就通真齊啦。咁啊，第三段咧個音色就聲控靜，聞中就唯有目，個目聲就毫無聞，非實就聞無 性啊，性无的既无灭，性有的亦非生，生灭于如来，事实就叫做咧常真实啊。佢话阴性个体性本性有动地有静，动就系咧有喐动有活动，即系我哋大声，你叫我，我叫你。咁啊，大聲咧，我哋都聽到啊，對方又聽到，你叫我，我又聽到，咁啊，佢就動就有音聲。靜咧，雖然咧，佢係好似我哋嗰陣時，成個講堂大家坐咁多個人，大家都唔傾偈。如果我都唔出聲咧，你係咪好靜咧？因為一般人咧，佢要有音聲，大家從八位傾偈啊。咁佢先叫做有呢個文靜。如果靜，大家一句話都唔聲嘅話咧，就變咗就唔算係叫做音聲。其實呢個音聲咧，你有動靜嘅，動就我哋傾偈大聲叫，或者我同你傾偈大聲，或者我同鬧交你鬧我，我鬧你，咁咪有音聲啦。其實咧，如果我哋乜嘢都唔出聲，又唔鬧交。咁啊 ，B B 仔又屈嗰啲瞓覺，佢又唔嘈，咁咪冇音聲啦。但佢仲有個靜嘅音聲，咪音聲都係靜都係音聲啊。好似我哋問，如果大家都唔講話，你聽到咩啊？一家好靜喎。你既然講得家呢個環境好靜，你點解會知道？因為你個耳根咧就聽到家真係乜嘢聲音都冇啊，仲要話。烏蠅飛過都聽到㗎，咁啊好靜啦。所以一般人就唔明，以為嘈於巴閉咧先至叫佢音聲，靜嘅時候咧佢就話冇音聲。其實我哋靜嘅時候咧都係音聲啊，不過呢種就唔係嘈於巴閉嘅音聲，就係靜嘅音聲。所以話音聲個聲咧有動亦有靜，佢話文中就為有名。文中我哋啲人聽到咧，有就係有音聲，靜咧佢就話冇音聲啦。佢就唔了解咧，靜亦都係音聲。個無聲就無聞，非實就聞無聲啦。一般人有音聲，佢先至佢哋有聽聞；冇音聲咧，靜咧佢就唔以為冇咗呢個聽聞。其實咧，靜我哋聽到咧，亦係。呢、这個聞聲啊，所以無聲空無聞，就非實聞無聲啊。冇音聲嘅時候，我就覺得聽唔到，佢係靜，但唔係冇咗呢個聞聲啊。咁你點解知道靜啊？你講點解知道家啊？烏蠅飛過都聽到咁靜啊？你知道咁靜，其實都係呢個聞聲嘅作用啊，就非實聞無聲啊。唔係個聞聲咧冇咗啊，不過咧個音聲冇咗係一種靜嘅境界啫。你能夠知道呢個靜嘅境界，都係聞聲嘅功能啊。所以話聲無就機無滅，聲有就亦非生。呢、这個音聲咧冇嗰件事係冇呢個音聲嘅靜，唔係呢個聞聲冇咗啊。有音聲，我哋聽到嗰個時候咧，根本就都係有呢個聞聲，聞聲嘅常在啊。有音聲，我哋會聽到；冇音聲，靜嘅我哋亦都聽到啊。所以話聲無就既無滅，聲有啲亦非生，生滅意如嚟，事實佢哋常真實啦。冇音聲嘅時候，我哋知道有個靜境。個聞聲係有噶，唔係冇呢個聞聲啊！嗱，有呢個音聲，我哋聽到，但呢個聞聲咧，唔係你有音聲嘅時候，佢先至生起噶。聞聲根本就常住，聞聲根本就無生無滅，所以話聲無機無滅，聲有亦非生，生滅意如嚟，生音聲多，冇音聲嘅靜。生與滅咧，兩種都原本咧離開。聞性咧就係常住，聞性係永遠不變嘅，咁就叫做常真實啦。咁啊常字， 我哋中國個文字咧，呢、這個常住啊，即係唔變，咁就叫做常啦。我哋今日又係咁樣翻工，細路仔讀書，今日又係咁樣翻學，聽日又係咁樣翻工，聽日又係咁樣翻學，一年到晚都係咁樣翻工翻學，咁咪叫做係常咯，冇得改變啊！嗱，咁我哋以上呢一段經文就做咗一個證明啦。文性係具足圓通常三種真實，係最好嘅，係最圓滿嘅。其他嗰二十四圓通咧，有啲不通不常，有啲係通而不圓而不常，有啲係常而不圓而不通，有啲圓唔通唔常，有啲係通唔圓又唔常。總之在呢個三種真實裏邊咧，總有一或者兩個欠缺，唯有呢個耳根圓通咧，先至係啊圓滿圓通常三真實，冇半點嘅欠缺。咁既然冇欠缺啦，因此《楞嚴經》咧二十圓通嘅結論就係要我哋修呢個耳根圓通。嗱，同時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咧，最猛烈嘅嗰隻耳仔喎，所以話此方真教體清淨嘅在音聞，欲取三摩體實現聞中入啊，離苦得解脱，佢良哉觀世音。呢、這個幾句經文就已經係讚歎咧觀音菩薩嘅耳根圓通啦。我哋喺呢個娑婆世界修行，就係以呢個音聲為教體，離開咧聞聲所聽嘅音聲。好似我哋聽經，啊法師講經，你係聽到音聲啦。我哋共修入去個講堂念佛，你聽到念佛嘅音聲啦嘛。咁啊，你唔會有半點嘅遺漏啊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咪量災本身量就最好，最好修行就係我哋要學觀世音菩薩呢個耳根圓通啦。嗱，咁我哋講到呢個地方咧，大體上啊，《楞嚴經》一般嘅意思咧，都已經咧係講咗噶啦。由最初觀行尊者是墮入質。咁啊，佛咧就考佢嗰一種嘅見地。咁佢歸來佛所請佛開示十方論妙清我多三摩時樂最初嘅方便，就係開呢個我上一次解釋過噶啦。咁我哋無論修乜嘢法，一定要先咧要開悟到萬法為心，悟到咧一切。話都係我哋自身本具，係自身所幻起，係自身所變現。我哋能夠咁樣開悟啊，係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。咁你悟後而修咧，先至係叫做真修。如果你未曾開悟而修咧，又叫做圓修，係完全你呢一種法咧去修，但係未明心見性啊，不明叫做真修。所以佛咧聽佢咁樣講啊，咁啊佛就明白呢個道理咧，就要考驗下佢。你係咪開咗悟咧？如果開咗悟就唔係所謂真修啦。如果你未開悟啊，咁咪變咗係妄想咯。咁啊一知佛咧先至問佢，佢話你啊喺我呢個佛法之中，你見到乜嘢殊勝嘅境界？能夠令你發心跟我出家咧，嗱咁啊，阿難尊者咧就真係咧擺咗好嘅答過曬啦。佢話：我見來三十以上聲妙殊絕，形體影似猶如琉璃，常自思維，此相非是欲愛所生，何以故？係欲氣粗重，聲數溝溝， 不能發生正妙地只敢講罪，試著喝藥，我等同佛出家。嗱，咁呢個答案咧就完全係答錯曬。我自己曾經講過，佛嘅三十二相係個妙用，唔需要求你能夠證到呢個法身離體嘅，就自然係有佢呢個妙用。我打咗個譬如嘅，好似我哋呢個博士位，唔係專利噶，唔係你得我唔得，或者我得你唔得，唔係咁。總之，你家庭環境從呢個經濟方面可以栽培你，你就有興趣、有心去讀書，咁呢個博士位咧，人人都有機會噶。咁你攞到呢個博士位啦，你翻到你自己呢個社會上做事，你就係社會嘅精英，你就係社會嘅度量。唔論你學邊一科，律師又好，會計又好，唔論你學邊一科，你攞到呢個博士個本體啊！你就可以發揮你的作用啊！好像我醫生，我拿到醫科博士啊，你當你去哪個地方、哪間醫院做醫生，或者你自己開私人 office， 當然沒問題啦。那為什麼你可以開你的醫科的辦事處呢？因為你是醫學博士來的，你得到這個醫學博士的本體，你就發揮你啦嚇，為眾生服務同眾生醫病啊，嗰種嘅作用你唔使求噶啦，因為你個底、你個基礎就係醫學博士，所以就能夠有一種咧為眾生醫病睇病嗰種嘅作用唔使求。咁其實我哋啊修佛法都係一樣，我哋如果真係咧，是領悟到這個本體，從這個本體起作用，三十二相就不用求，凡是證得法身離體呢，就一定具足這個三十二相的妙用。那麼阿難尊者呢，他只是求這個三十二相，就忘記了這個法身離體。那麼佛呢，在呢個時候吐口供啊，就吐出個口供啊，佢完全係妄想，完全咧分別心，與呢個法身理體咧一啲關係都拉唔上，所以佛咧先就開始明白佢呢個妄想心啊好嚴重，所以第一卷就係七番破妄。咁啊，一般人講咧，佢哋七住精心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如果嚴格嚟講咧，咁呢個題目咧都唔係幾合適嘅，因為呢七段文，每一段文都破佢無有是處，你所計度、所執著冇咁嘅理由，就係、完全就唔係講呢個精心，精心就屬於咁問路嚟嘅。不是精文，而是一破他这个妄想，所以一般人呢从古到今日都有人说七住精心，但是天台宗偶益大师的文句呢，他解释呢就是七番破妄，有七段经文阿难计的心口里面或者在外面或者前眼根里，最后呢就一切无住明智为心，他所執着、他所計度啊，全部都是虛妄。咁啊，所以佛咧一共有七段經文一個結尾啊，都係一都係話無有是處，冇咁嘅理由。你所計度、你所執着咧，完全係唔通嘅。咁啊，阿難佢都做唔瞓你喎，佢話世尊啊，佢話我呢個心啊，好好噶。他說我不單得供養佛，恭敬佛，聽佛講經說法，我是靠你的心，就算我反過來作怪了，我毀謗三寶，做一切的壞事， 唔講因果，都係由呢一個心啊。咁啊，證明我呢個心就好有用噶喎。咁啊，既然佛問我係無心，唔係呢個心，呢個係妄想，唔係真心，起碼時我咪變成無心。咁啊，佛咧既然一吐佢個口供啊，聽到佢咧呢一方面都係完全呢個知見證，所以佢講到啊，我呢個心咧學佛法換成呢個心，我就算係毀謗佛法，亦係呢個心。所以佢哋執着呢個妄想心咧，好堅固，嗰種執着咧係好堅固。因此佛咧就第一卷之後，跟住就第二卷，在呢個眼根中嘅見性顯示咧，我哋嘅真心顯示如來作妙真如性啊，表示。我哋七處的執着都是無有是處，但是就不是斷滅的，不過你執着的是不對的，不是斷滅沒有了。所以第二卷就在我們這個六根中這個眼根顯示，就是我們如來作妙真如性，眼根的本體就是常住真心，眼根的本體就是如來藏性。咁你顯示咧，雖然妄想心冇咗，咁啊仲有咧，我哋呢個眼根嘅見性就係我哋嘅體性。嗱，咁到第三卷咧就擴充啦，唔單係六根中個眼根咧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啊，所謂四科七大六。跟六塵六色的三科啦，加埋地水火風空根色嘅七大，咁變成咧六根六塵六色七大就四科四段咧好重要嘅經文，咁就表示咧萬法為心，一切法離唔開呢四科，呢四科個本體就係原來藏妙真如性啊。咁既然四科本體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啦，咁我哋如果開悟、明心見性，了解呢個六根六塵六色七大二十五法，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都係萬法為心，都係我哋自己嘅體性啊，我哋自己個本性。嗱，咁啊，阿難尊者聽咗啲三卷經文，第一卷七法茫茫，第二卷十法顯示呢個見性，到第三卷顯示萬法為心。阿難尊者開悟啦，佢話個個自知心遍十方，遍十方空，如觀手中所持二物。咁我到呢時我開悟萬法為心個道理。就全教佛咧，開示前三卷嘅經文，令佢了解開悟。所以佢開悟咧，我哋要保真喎，唔好忘恩啊！一旦忘恩咧，自己都唔好結果啊！所以佢為著多謝佛開示個心印啊，所以佢就講一手計，就即係令人走前邊個手計啦。個妙集總是不動轉。手離而亡，洗氣油就燒我益嘅顛倒上，不滅生氣和化身，個佛情世尊就為證明做咩啊？咁我五族惡世世先入物，佢如果原有一眾生未成分咧，我的終不如此取離門啊！我要多謝佛，點樣多謝法咧？佛就以度眾生為佛出世嘅目的。所以我家咧蒙佛開示得到開悟，我要多謝佛，對佛感恩，用咩嘢方式啊？要五族惡世世先入啊，要度眾生啊，入呢個五族惡世。佢話：假如啊有一個眾生未曾成佛咧，我都唔會成佛啊。佢個願力就好似地藏菩薩咁啊，要眾生道盡。 先至方正菩提。如果地龍未空咧，就世不成佛啦。咁啊，我等尊者所發呢個願力咧，係非常嘅偉大，係符合十方諸佛啊出世度眾生咧嗰種嘅心願。所以最後有句經文咧，佢話：信有多少，可消磨疏家羅心無動念啊！即使去到可以將佢毀滅，我都唔會咧有轉變啊！我都不會有退心，那可見安能尊者都是一位大菩薩在內，是他的慈悲心是不可思議的。到了第四卷，我們開頭就講這個世界的緣起，到了中間呢也都是講這個三種相種，所謂世界相種、眾生相種、業果相種。咁啊，呢三種佢點解會相種咧？就各有其因，就各有其果啊！一般人唔明白呢個因果嘅道理，以為人死就係越登滅啦，所以佢再生咧就無惡不作，除咗好似壞事做盡，我話點都死啦，咁啊死咗乜嘢都冇啦，怕咩嘢做啫？其實唔係噶，唔係咁簡單噶。我哋果頭死咗，斷咗氣。嗰頭嗰啲業障啊，嗰啲咁嘅災難咧，就會跟住你走噶啦。你在生做嗰啲乜嘢嘅好事，嗰啲好事嘅種子善根咧，就跟你走。當然嘅好嘅種子啦，就會上升天堂佛國享福啦。但係如果你在生嘅時候，除咗好事，壞事做盡。呢種罪過就好大，你一旦斷咗氣咧，嗰啲業障、嗰啲災難就會跟住你，你就會墮落噶啦。唔係話死咗就乜嘢都冇噶。如果話點解人世間，我都講過好似上個字啊，點解有啲人咁好，咁有啲人咁慘咧？嗱，我哋坐上今日之後，應該有幾百人，邊個唔係從阿媽生噶？個個都係從阿媽生嘅。我點解有啲人咁好，佢有啲人咁差咧？起碼成個天公老爺唔公道喎，其實唔係。嗰個出世係從金鎖匙出世，係佢宿生咧收到個福啊。咁啊呢個咧出世咧，咁啊跟住老豆，我都冇得住瞓橋底、瞓坑渠邊，都係佢所謂嘅物以類聚。佢係咁樣嘅福利，就是、投身咁樣個家庭。是絕對冇錯誤的，如果唔係世界上點解有啲人咁好，有啲人咁差？你又何在？咁啊都係由女人嘅阿媽生出嚟嘅，我點有咁嘅分別咧？我哋信因果啊，咁啊所以我哋學佛嘅人啊，因果兩個字咧，千萬唔好倒亂啊，千萬唔好錯誤啊，千萬唔好有啲邪知邪見。咁人死咗都冇如燈滅，冇咗乜嘢去做，冇道義，忘恩負義，唔知得感恩，因為淨係為自己。所以呢種人啊，佢著入佢呢個果報咧係好大噶。所以我哋信佛嘅人，嗱咁啊，舊時我哋講呢個因果。咁啊，今日咧《楞嚴經》啊，我哋上開場講過，喂，好多人《楞嚴經》咧就好似一部小嘅大藏經。嗱，大藏經所講就係咧離唔開啊，所謂呢個因果啊各方面嗰種好嘅道理。嗱，而《楞嚴經》咧亦都係講曬。教理行果，同呢個大藏經所講教理行果一樣，所以一般悟得嘅大高僧咧，佢都係將呢個楞嚴經嘅配位，好似一個小嘅大藏經，離開呢個教理行果。咁所以我啲同大家講呢個楞嚴經嘅大概意思咧，亦都係一樣， 離開呢個所謂教理人嗰啲嘅事教律物證。事我講過，教亦都講過啦，十卷裏面個教理亦講過。嗱，律就係講呢個第六卷，最後個四清者明判。嗱，物就係物宗，就係呢個論言就。正就是正土宗，就是講呢個念佛法門。嗱，咁啊，《蓮嚴經》咧，既然涉教律問政，都具足同《大藏經》所本具嘅涉教律問政嘅理論一樣，所以《蓮嚴經》咧，一般人稱為叫做小《大藏經》啦。嗱，我哋第四卷咧，中間有三種相狀，世間。點解會相撞？呢、這個業果點解會相撞？眾生點解會相撞？呢三種相撞咧，講完咁啊，跟住咧就講十二類眾生點樣生起，跟住最後嗰一節就係講呢個激中異常，敲下呢個鐘，佛就問阿難咧。你有冇聽到？我難話聽到。咁後嚟咧，唔敲啦，等佢慢慢敲一噹，慢慢就冇咗聲咯喎。佛問我難，你有冇聽到噶？我家下咧聽啊聽到，不過聽嗰啲就唔係音色，就係靜嘅音色。咁啊，在呢一節經文裏邊咧，暗示音色係有動靜。我哋呢個聞性咧，就係、是、無生滅，唔會隨著呢個音色有與何無而變成生或者滅。所以在呢一最後呢一節經文咧，已經能暗示咧，我哋要依呢個耳根圓通咧去修，但未曾明顯啊。所以在第五卷咧，佛就清明二十五位菩薩。同埋啊，或者阿羅漢，總之開成道嘅聖者有二十五位咁多，就係咧將呢二十五種法門啊，各人修一種。佢修行過程係點樣？正道嘅圓通係點樣？一人一講出嚟，同佛嘅報告。咁啊，講完啦，咁啊，究竟二十五邊種最好呢？咁啊，佛咧就稱名文殊師利菩薩做個代表，喺呢二十五種法裏邊一選出，睇佢邊一種最圓、最通、最常。咁文殊菩薩咧，對佢係智，佢係菩薩中咧係智慧第一，亦都係古佛在內，當佢明白佛嘅意思，就選出咧。觀世音菩薩嘅耳根圓通，咁啊點解唔算選就頭先所講啦？係具足圓通常三真實，就係只有耳根圓通先至可以做到。其他嗰十四種咧，頭先我都講過，可能圓而不通不常，或者通而不圓不常，或者常不圓不通，三種相撞。總有欠缺，唯有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啊，係最好，係具足圓通常三真實。所以話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，欲取三摩提，實現聞中有聞，離苦得解脱。你想離苦得到解脱，係量哉觀世音啊，係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咧。是最好，而我哋娑婆世界嘅眾生嘅耳根咧，亦都係最猛利，係具足觀音菩薩所講嘅耳根圓通、圓通常三真實。咁由開始阿難時代破妄，就要修行啦。點樣修咧？就要從觀世音菩薩呢個耳根圓通而修啦。咁啊，修你一定係有呢個程度。咁啊，點樣程度咧？就第八卷咧，就有呢個五十五位真菩提路。 你到一區域，你所收的二菌聯通呢去到哪裡？那我們收入現在呢就很多現象，很多魔障，所以第九和第十段呢就顯示破這個五音，顯示這個法性。咁啊，到此為止咧，像你原本菩提歸無所得，究竟成佛係成自己個本體。成佛呢個佛唔係咧向外邊啦，呢個佛性你所成個佛係自己本來具足，不過一向以來係迷啊，未曾顯示。但咧你修得有功，正得顯現，究竟成佛？成自己本來具足嘅，所以話原本菩提係歸無所得啊！原來就係咁樣，係你自己本來具足嘅。咁所以十卷靈言咧，我在呢幾堂、呢幾晚啊，已經咧將佢呢個十卷嘅意思同埋十卷前後嘅關係勾鎖連發，咁啊算係同大家咧。有一個交代，有一個少少嘅解釋啦。嗱，咁有關《楞嚴經》各種嘅學術、各種嘅高深嘅理論，係不可思議嘅妙用。的確咧，唔係幾句説話可以咧係講得出。我可以講咧係九牛一條毛，係少之又少，係微之又微。不過總係叫做學過幾人，咁我算係好彩。呢世人啊，最大個福報就係親近佢兩位咧靈儀王。嗱，咁啊第一個親近嘅就係有中國靈儀王之稱嘅，就係上海圓明講堂個圓英老法師。咁佢係咧全中國嘅佛教。一次供給佢為《楞嚴經》嘅大王，所謂獨步一味。咁我第二個咧就係、是、香港嘅靈儀王，就係、是、海仁老法師。咁呢位老人家咧，佢就乜嘢都冇要求。咁你要親近佢咧，咁佢冇自己，佢亦都啦冇咩條件。條件就係你要腹肌。即係今日我同你講咗兩個鐘頭，咁啊聽日咧，你就要講翻俾我聽。咁佢都好公道嘅，抽籤，好似呢個時候有十位出家人親近佢，咪有十條籤啦。咁啊抽到邊一個？但係咧個意思冇話俾你聽個噃。如果我今日聽完啦，你哋翻嚟睇邊一段得㗎啦。我要考得就考邊一段，咁就好辦啦。佢冇指話俾你聽。總之聽朝咧，一抽到係邊一個，佢就話俾你聽啦。你由邊度講到邊度，講翻俾你聽。但係又唔準加多，又唔準減少嘅喎。佢一定要你咧，句句嘅同佢嘅一樣，句句都係佢嘅口水。你唔可以有意見啊！我試過坐過一次板，點樣坐板咧？因為啲筆地寫得唔夠快，或者嗰隻精神唔夠啊！咁啊，中間漏咗一段，咁好似嗰啲和弦斷咗咁啦，就幫唔上。咁啊，我亦都嚇可以講一句：我未曾親近佢以前，我都親近過好多法師。亦都讀過好多間佛學院，即係唔係話一白紙一張嘅去親近佢嘅。咁諗下，咁啊中間呢一段冇寫到啊，咁我諗，總之我搞掂就通過啦，係嘛？咁啊自己用自己以我所聽嗰啲嘅理論入駁上去，咁啊算係表面上通過啦。但係佢唔同意。等你講完之後咧，佢就問你啊，佢話傳迷，你喺中間嗰一段嘅意思經文，佢話我幾時幫你講過啊？ 我從來冇同你講過呢啲理論過。啊，佢就咁捱板。啊，當然捱板有捱板個好處。我哋當時腹肌可以講咧，一句一句一句，一啲都唔可以馬虎，跟佢十足。嗱，咁啊，當然啦，佢老祖都死咗幾廿年啦。咁我都講經都講咗五十幾年噶啦，當然就唔會話照佢老人家嗰啲口吻啊，係一句一句變啦。我哋家已經係變咗好多，直情咧都完全唔係佢個口吻噶啦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就算有啲福，親近佢兩個靈兒喎。咁啊，當然咧，聽過幾次靈兒經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唔簡單嘅。第一次聽。咁又開始第七句，或者第一卷、第二卷，咁咪就聽啦。當然呢個未仲未曾聽嘅喎，第九、第十卷、第八卷未聽嘅喎。好啦，咁啊等到你聽到八九十卷差唔多包尾啦、完啦，但第一二卷嗰啲咧，全部係火雞包，全部都唔記得曬㗎啦。咁我第二次聽咧。就稍微咧有第一次嘅基礎好啲好啲，但係都係咧把握唔到啊！同我呢幾晚所講嘅十卷靈驗，可以從每一卷講啲乜嘢，以共十卷咁勾鎖連環，點樣連貫起嘅，都係莫名其妙啊！到咧第三、第四次，我聽完第四次咧。我已經離開老師啦。我如果講咧，呢幾次咧都係得益當時。我離開老師之後就去咗美國。1957年，我哋喺香港咧住一個啲上鋪，我喺嗰度一住就住咗24年。我24年我都冇睇過嚟，已經以後做事好忙，唔得冇時間。咁啊，我家下啲基晚堂你哋所講嘅咧，係50-60年前，我聽老師所講嘅係記得啊，因為老師咧要求我哋咧要全部咧唔可以靠呢個 computer 電腦，係要靠我哋自己呢個人嘅 computer， 全部都咁樣講出嚟啊，隨時有人家中意大家聽下靈經嘅意思啦。我好歡迎，我亦都好開心，我亦都好中意咧，啊大家討論下。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咗呢個温哥華講經，我温哥華都冇多人講經嘅，佢有個作為在家人，係我哋東莞人鄉里添，佢係姓陳嘅，我大家都係唔相識噶啦。咁啊有一次食飯咧，就咁啱咧。佢有份，我又有份，一齊一圍台食飯，咁啊傾起，有人介紹緊呢位阿陳先生咧，咁我哋温哥華都到處講經噶，有道場需要噶，佢就去講經。咁我一聽，當然我都好開心啊！有人講經，我就問佢：你學咩啊？佢話：我學《蓮經》啊。咁我咪同佢傾偈啦。佢《蓮經》好熟啊，唔會俾我差，唔會俾我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就同佢啦做咗一個靈驗經嘅朋友。乃至到早兩年，我喺養和醫院有病入去，佢嚟到香港，佢就去醫院探我。所以靈驗經咧係一部佛教裏邊啊一部最好嘅經典。從呢個講經法師嗰種嘅條件嚟講咧。我哋每一個講經法師，佢都有個基本嘅，亦即是普通話講啦，佢有個後盾嘅。嗱，咁啊咁多長嘅經典，好似《法華經》啊、《涅槃經》啊，嗰啲都好長嘅。嗰啲經文咧，講經得10萬字佢都有。佢每一個法師咧，能夠成功做一個法師咧，佢都有個基本嘅。每一個講經法師一定有一部手本所謂經本，如果唔係咧，佢 佢呢個法事做得唔穩陣嘅。嗱，好似我對《靈經》咧係比較咧係用功啲，所以我哋依憑《靈經》咧去講其他經典啦。因為我啲大嘅長嘅經文嘅經典咧，無論理論、名相，一般咧都好豐富、好具足。如果你講一部咩《八大人覺經》啊，或者《般若心經》嗰啲咧，你都唔使睇啦。你就將你本身嗰一部係所尊崇嘅、所向往嘅嗰一部大經嗰啲資料講出嚟，就足可以咧，你應付咩《八大人覺經》啊、《心經》啊、《金剛經》啊呢啲咁樣咁少文字嘅咧。係長長有餘，所以每一個講經法師咧，都有個本身一個最基本嘅背後一部大經咧，係做佢個後台。呢啲係講經嘅咧，係一般咧所明白嘅。嗱，咁啊講經咧，除咗之外，咁我今晚晚啲仲有時間，家仲有時間，你咪有半個鐘頭左右咁滯。嗱，我就講下咧，我哋講經嗰啲規矩。嗱，咁啊講經咧，依照呢個原則上嚟講，就要請師嘅。嗱，請師咧就係表示咧尊重佛法，係尊重呢個講嘅人嚟去請師。嗱，咁啊，請師咧，如果依照我哋傳統講經個方法，請咗個師傅上一座，仲有套儀式嘅。呢套儀式通常咧就係啊離唔開講經呢一套儀式啦。嗱，呢套儀式如果以今日嚟講咧，真係好嘥時候啦。最低限度都要30分鐘。才可以做咩完，由請師唱香讚唸香唱中聲偈，成套做完咧，真係要30分鐘。咁啊，而家我哋香港人嘅時間咁匆忙，揾食啊，咁啊咁匆忙，所以呢套咁樣嘅講經嘅儀式咧，已經慢慢咧。都冇人加啦，去提倡噶啦，慢慢咧都會咧消失噶。咁呢啲咁嘅儀式就係表示尊重呢個法號，嚟尊重呢個講嘅人，就表示咧對佛法一種咧崇高嘅尊敬、崇高嘅敬意。嗱，咁啊最後咧，講話完咗先。我就講一講，咁啊佛教就係來自呢個印度嘅。嗱，我哋中國人，我哋係黃種人，大概都知嘅。有我哋中國嘅文化，即係差啲是culture。我哋中國嘅文化由盤古開天地，唐虞夏商周，直至到今日啊！已經咧有5000年嘅歷史啦。嗱，我哋舊史中國文化咧，當然嘅有考狀元、三甲第，咁啊從出去做官，咁就前程無量啦。咁啊，所以凡係做官嘅，對我哋中國嘅文化咧，咁啊個個都係專家，個個都係一流嘅。嗱，咁我哋中國人讀書咧。你哋有冇讀過？我就知道，我都讀過啦。咁佢讀書咧，唔係就咁讀噶，即係讀到你搖頭擺到，搖頭擺到咁啊！啊，好似我都聽我啲古老讀書噶，佢話萬子見梁帝王，王若首，啊不如千里而來，亦將有意利吾國府。咁萬子對曰：王何必若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啊！何必若利咧？咁讀個離朝頭擺到㗎，我呢個有人讀古文， 到呢個滕王閣出嚟嘅，啊南昌故運洪都辛苦釋憤熱塵，弟子行路空山光熱大悟，同文經有勾連，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開，人結地力隨時係陳凡之談。佢真係讀起嚟嘅，搖頭擺到咁啊！你話咧，我哋家有一個問題，我哋中國讀書人嗰啲咁嘅古老嘅頭腦啊，嗰啲咁嘅死腦筋，對我哋中國文化嘅維護係不可思議，係啱嘅。咁佢哋點樣可以容納啊？外國入嚟係從印度輸入嘅印度文化、印度佛教，而令佢哋啊個個都俯首帖耳，冇人提出反對。結果咧，印度嘅佛教即係我哋中國人講得外教，唔係自己中國嘅，能夠咁融合幾千年，點解？就因為呢個道理咧係相通嘅。嗱，我哋中國人讀聖賢之書，好似孟子啊、離流啊，好似大學嘅中庸啊，佢哋所講嘅、所提倡嘅就叫做五常，就係五種常咧，就不變咁嘅啲常啊嘛，永遠都唔會更改嘅咁嘅啲常。個邊種啊？就係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呢五樣。是我哋中國五千年嘅文化咧嘅傳統，差唔多可以講生在呢五千年嘅文化嘅人咧，做小朋友開始讀書就係讀呢啲書，根本就冇咩幼稚園嗰啲嘢嘅，就係讀呢啲書，離唔開呢個仁義禮智信。嗱，我哋佛教咧就講五戒啊嘛，五戒就係、是。唔殺生、唔偷盜、唔邪淫、唔妄語、唔飲酒，係五條。嗱，咁呢五條戒咧，雖然呢個名就好似唔係幾一樣，但係咧佢個意思咧係一樣啊，好適合。嗱，第一條唔殺生，就係我哋五常中嘅仁啊。仁咧就係仁義道德，有一種仁愛之心，有一種仁慈之心。佛教咧唔殺生，唔准食肉，唔准咧傷害眾生，就係講慈悲。咁既然唔可以殺生食肉，要講慈悲，要放生，你話係唔係我哋中國嘅五常呢個人做呢個仁愛咧？所以五戒嘅唔殺生，就同我哋呢個五常嘅仁愛咧係相通嘅喎。第二個五戒唔偷盜，我哋唔得話唔偷盜、唔呃、唔騙、唔揾人笨、唔轉人不便宜，我哋仲要做到道亦有道啊！我哋對嗰啲有艱難、有貧苦嘅人，我哋都要盡量啊去幫助人，發揮呢個無畏嘅精神，嗰種嘅大愛。嗱，我哋五常之中咧，第二個係義啊，義咧就講道義、道德嘅道。我哋咧做人就有做人嘅原則，我哋做人就有做人嘅道理啊。所以舊時我都聽過啲老人家講，佢話我哋做生意啊，都會計錯數㗎，即係我哋本來少一批貨，咁啊。要幾多錢本錢有數得計嘅嘛？啊，每一批貨要賺幾多種利益有數得計嘅。咁但係人都有錯手嘅喎，黑眼瞓嘅喎，咁啊計錯咗啊，咁啊即係咧自己蝕底咗，計少咗錢。嗱，咁啊舊時咧就講啊道義，明知呢批貨蝕半日啦，但我哋講啊道義。明知蝕本，我哋做生意唔係一次噶嘛，係永遠噶嘛。咁呢次咪蝕咗，希望第二次係賺翻啦。所以呢個義咧，就好似我哋佛教呢個不偷盜， 我哋偷渡咧，我都講過，唔係話佢定住面，我打佢個荷包，攞咗佢個手袋，咁就唔使講就偷嘢啦。總之咧，呢個偷渡界咧最快係最難治。總之你全心欺騙或者揾人家哋個笨，誒佔人哋個便宜，攞人哋個著數，都係屬於偷。凡係對方唔係願意俾你嘅，你用種種嘅手段辦法攞到，都係屬於呢個偷。咁所以我哋講呢個唔偷渡咧，仲要盡量幫人為人，就等於我哋儒家嘅五常之中啊，屬於第二個字啦。嗱，我哋講第三個就不邪人。就屬於呢個儒家呢個禮節。我哋儒家咧，大家都知嘅多少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一切都講個禮節。所謂師禮全家，係我哋中國儒家一種咧修身養性嘅最好一種嘅知識。嗱，我哋咧就唔好五間唔好有呢個邪人。嗱，呢個邪字咧，即係唔正常。凡係咧，雙方同意，雙方家長又同意，咁啊，亦都咧經過婚姻註冊處註冊，法律亦都通過，亦都在結婚嗰日請個親朋戚友食過一餐飯，咁啊，所有親朋戚友都知道，咁你咁樣嘅男女關係咧就啱嘅，唔係叫做邪。但係咧，凡係邪咧，即係男嘅有第二個女，女嘅有第二個男，呢個就唔正常，就唔合法。無論人情過法都唔通過嘅，就等於我哋儒家呢個禮節。嗱，咁啊，第四咧就唔好妄語，唔好妄語咧。妄語的目的就是欺騙人來去騙人，或者誇大自己，就即是我們儒家這個順字。五常中有一個順字，我們說順用，不可以欺騙，不可以佔人家的便宜，找人家的著數。我們五大之中就是講呢個唔好妄語，咁最後呢個咧唔嗌就唔好飲酒，唔好飲酒即係等於五常裏邊咧呢個智，人如禮智信呢個智，即係智慧嘅智。嗱，咁有人家問下佢飲酒，喂唔係殺生喎，又唔係劏豬，又唔係劏牛喎，唔係劏雞喎。我完全冇攞人家哋嘅性命啊！咁啊，仲有嗰啲酒咧，佢一般嚟講都係用嗰啲五谷嘅花果啊，嚟到釀製而成，完全冇殺生嘅成分啊！咁啊，點解又唔可以飲咧？嗱，舊時咧，我都要費一番唇舌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好簡單啦。我本人都係揸車嘅，我揸車有40年，我最遠的路程在美國弗林斯蘭弗林斯口去到紐約七日，一個人自己駕車，總之是朝頭早起程6點就休息睡覺。那我經過這段路程七日，從三藩市去到紐約，你有去過美國都知道這個路程的方向。嗱，咁就變咗啦！飲酒啊，好容易咧，因為醉咗就犯呢個交通規則。如果撞死自己咧，抵啦，呢個飲酒。但係最慘就撞死別人，呢個就好大罪啦。嗱，咁但係今日咧，識得揸車都知嘅。如果有咩意外，警察嚟到。邊個啱邊個唔啱，暫時唔行，就要吹波仔，睇下你嘅酒精嘅含量有冇超標。 嗱，咁如果冇超嗰個，咪公事公辦咯。你撞下我，咪你陪我啦。啊，我撞下你，咪我陪你啦。咁啊，公事公辦冇嘢噶。但係如果你呢個吹波仔啊，呢、這個酒量超標咧，就要上警察局，後果就好嚴重啦。咁就可見呢個飲酒咧，雖然佢唔係殺生，唔係害命，唔係食肉。但由於酒能亂性啊，咁啊即係等於咧，我哋儒家裏邊所講咧，呢個智慧。嗱，講我哋呢個五戒啊，同呢個我哋中國嘅仁義禮智信呢個五常嗰種嘅道理咧，係相通。所以啊，我哋中國人嗰啲讀書嘅人，呢種咁嘅死腦筋啊，呢種嘅固執咧，佢就被我哋佛教啊呢個誤解咧感化到。咁啊，幾千年嚟唔會因為啊呢個宗教信仰唔同而發生咧好多嘅問題，唔會就係、是、大家呢個理論咧係相通嘅。大家的學術咧，咁咪亦都係相通嘅。咁所以講到呢度咧，我咪時間亦都差唔多，已經係九個字啦。嗱，咁啊呢次講呢個《楞嚴經》個法會啊，即係日頭做《楞嚴經》，晚上講幾堂《楞嚴經》嘅開示，應該咧今晚就算係完滿噶啦。嗱，咁啊未曾。多謝之前咧，我哋有個問題，你哋大家想唔想作禮一次啊？如果你哋想作禮一次咧，即係間必要。如果冇人舉手阿 Gans， 我就宣布，明年今日，即係出年咧係馬仔年，都係同一個月，係 December 日期咧。亦都係貨，即係明年馬仔年啊，係時間咧係 December 貨係 start。咁啊，當然我哋已經你知道呢個禮堂啊，都唔係咁容易租噶，已經同佢訂咗噶啦，已經咧已經睇咗，佢講好咗。今日講出明年呢一個月都係咧係 December。科同一日開始，亦都係做翻咁多日，咁就晚上大家講啲乜嘢咧，就到時再算。咁啊，日頭亦都係照樣做靈驗經，咁啊應該大家聽得好清楚啦。嗱，咁啊最後咧，呢次個法會當然啦，係好多嘅人力物力先可以支持。所以話眾緣和合啊，亦都係《楞嚴經》本身所講，好似係第三緣。佢因緣和合就虛我名生，佢因緣別離就虛我名滅啊！我哋因緣具足，先至呢種事情可以生起嚟做成功。等到夠鐘啦，做完啦，咁係佢眾緣離開咧。咁變咗呢個法會就冇噶啦。嗱，咁呢次所用嘅人才、所用嘅物料，當然係唔簡單噶。尤其是呢個人力，有台前，亦都有幕後。而呢次我最感動嘅，就我哋顯陽法師。咁佢教到咧。即係好多佢個信徒，點話點樣人哋法會去發心幫人，咁啊點樣佈置，點樣安排，佢有一套咧喺完好嗰種嘅教導，所以我哋呢次啦嚇，首先多謝顯陽法師啦嚇，幫我哋。咁咧，令到我哋咧，在呢個佈置德開嘅上呢方面啊，就唔使咧分心。 同我哋佈置得好好。嗱，咁啊，其次咧就要敲打桌面啦。嗱，敲打桌面咧，你唔好睇到好簡單啦。其中咧最重要嘅、最責任大嘅就係呢個偉樂師傅。其次就幾位圓通師傅。咁所以啊，如果呢班桌面嘅敲得唔好，亦都咧仲起嚟妄信嘅。其實佛教呢個唱念咧都好緊要啊！嗱，就算我本身嚟講，我講我本身嘅歷史俾你聽，我從來唔中意唱念嘅。我本人最初出家嘅歷史咧，我唔中意唱念嘅。咁我有個法師傅，應該好多人都識得好簡單講嘅啫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深圳啊，文法寺啊。應該好多人去過啦。開山主持就係本願老和尚，佢已經180多歲走咗啦。咁啊，做南華寺方丈嘅時候咧，我就喺度咧做緊喺南華寺做緊書記。咁都係佢嬲我噶，唔係我咧求佢噶。咁我咧雖然我就唔識得。很多唱念，我亦都唔中意唱念。但我一生人最大幫我嘅，我個特質，我就中意過背。所有凡係睇經睇到咩好嘢，就算係兩句三句，我一定放入咧我自己呢個 computer。所以我咁多晚講，你一睇到㗎啦啊！咁啊，我中意記嘢，所以我呢個腦咧係記得好多嘢。咁我對於呢個咽喉咧，嗰啲文啊，我都好熟，練咗好多個背。咁啊，但好似咧，我哋出街又唔睇得起，又唔去得街，好多嘢唔得噶嘛。咁啊，點樣打發我哋日常呢個情緒咧？咁啊，最好就自己咁啊，讀下經啦。咁我但好似咧，我即係讀下咽喉啊，扶三寶者，千山罕遇，萬劫難逢。我就得好似就噏下嘅，咁啊本來和尚咧，佢就由旁邊行過，聽到啊個你啲舌頭好熟啊，啊佢就嬲我，佢話我教你舌頭啦，你咁做，其實我學生都唔好皮啊，我唔單唔聽佢話，仲一句就得佢，我唔中意啊，咁啊老人家咧總係慈悲啦。佢過得幾日，佢同我講：佢住喺啊，對啦。咁我問你，你商量你想做乜嘢？你慢慢出身啦，你想當咩嘢職？佢話：你唔識得答我話俾你聽。嗱，咁啊做之下，都係從來你一個大職位、高職位嘅喎。佢有一日有一班信徒嚟請你咧做佛事。入山做佛事，你做之日就不開牌喎，咁啊邊一個人做偉樂，邊一個人坐中間，通通都有曬次序，唔可以亂嚟。嗰日我哋開嗰幾個法事嘅做經咧，有啲人咧守規矩，一係就敲錯，一係就太快，一係就太慢。咁啊呢班入山做佛事嘅。上頭咧，個個都係唱念專家嚟嘅。我聽你幾個法師咁樣咁搞，佢就喺下堂投訴。投訴啦，咁你啊梗係叫嗰幾個人點解你哋今日做得咁差？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幾個人，你今日請呢幾個人咧，係知道你係熟行嘅行家嘅咧，當然佢都唔敢反駁嘅。佢話：如果你唔係呢一科。你唔係呢一方面嘅專長，大家同住知道嘅，就睇死你。好啊，你話我唔得啊嘛，我就劈嗰啲缸子啊、茶茶仔啊或者小鼓啊。咁你話我唔得，咁你教我啦，你落唔到台，你唔能教佢唔到，懲罰佢唔到，你仲俾佢當堂丟架，你冇面落台啊！啊！咁佢一講咧， 拉很多，后来他就给我辞职，我跟他最后一句，他说你不喜欢做，你不是不做了，没人强迫一定要拉你去做，没有这么强，他说你不可以不识，你一定要识，所以我今天啊，我都可以说一句，我除了没有水路什么放年口啊，什么拜木山啊，三字是念啊，拜什么禅啊，打个一次啦，我都算了可以做到这个，我很多可以过倍添啊，所以呢，我们遇到那些好的善知识呢，是自己修的福德因缘啊，而自己也都最重要呢，你有上进心。不好的啊，成人的应酬古德说的不是我说的，他说人情应酬可免则免，不要迁就，不要呢勉强的应酬，所以这古德古人我们的前辈所说，我所说的人机不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他说所有人情应酬是可免则免，不要成日去那么多街，当然你有必要你可以去，没有必要呢不要成日去那么多街浪费时间，不要去应酬，今天应酬哪一个，明天应酬哪一个，时间就过了，光阴一去就不复还，所以我们听这些古人那些的教训啊，做自己一個鏡，做自己一個座右銘，所以他說呢，人情應酬就可免則免，遷勿遷就，不要遷就人啊，就勉強敷衍啊，浪費光陰。所以我們聽啲古人的教導，古人那種的警惕，做一個座右銘，自己實行，對自己有好處。所以我的老師是本門老師，他最後一句就是他說傳媒你可以不做，所以我從來呢很少做，等到我對殯儀館呢，那位死者呢，你應該呢要是在社會上有地位，要是跟我交情好好，原則上呢361年難得見到我去殯儀館一次，不是代表我不識的，我識到不得了，封官啊、舉火啊，我照樣識得很好，但是呢就不好了，我們不喜歡你可以不做，但是呢最後這一句你不可以不識，所以今晚呢已經呢時間差不多了，那除了講你已經四晚的理論之外，那今晚呢總算呢題外的說話呢就講了呢很多時間，因為有時間，那最後呢就是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如意吉祥。今天有緣呢就是出年呢再見了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，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南無阿彌陀佛。好啦，咁就燒的士啊，上香啊！ 我哋在此好感謝上傳下位老和尚288歲嘅高齡，都不辭勞苦咁喺呢4日為我哋開示。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去多謝佢。 今晚咧，佢有人見完，佢見完咁咪見咧，即係一串手珠就。係大啲嘢，係大會結餘嘅一串手珠， 你有幾粒糖，亦都有幾粒花生。咁啊，我作文即係上一次講過，我呢個講經嘅人咧，要同大家祝福嘅。嗱，咁啊，祝福咧就唔可以離題。嗱，呢串手珠就係念佛嘅意思，就係話咧，大會咧，我真係講過呢個念佛圓通章係講念佛嘅，求生西方淨土啊，所以佢就擺住手珠。就希望大家咧常常掛住啦，唔好忘記一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因為我曾經講過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得常咗，就可以送我哋成佛。所以我哋呢串珠咧，就係送俾大家，時時提醒要多念幾句南無阿彌陀佛。咁其他嗰啲花生咧，大家都知啦，花生我哋中國人話叫做長壽果。咁啊，代表咧係長壽，唔係短命，所以希望大家食過咧，咁啊個個都啦身體健康，個個都長過長壽。嗱，咁啊幾個糖咧，糖就係甜嘅，甜嘅代表好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個個都樣樣如意，啊無災無難。好啦，係咁啦，好。